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的话，是不可能不犯法。 他们要以违法行动威迫中央和特区政府。这些我们九龙社团联会和港大香港主流民意是反对的。 联会亦就民众关心的大事仗义执言，谴责危害社会安定繁荣的行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7:38， 接近7:39的时间，星期一的早上，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晴朗的一天，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见到个天，真的不是讲笑，真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平时我翻工咧，乌天黑地，湿立立，大雾。今天真的很开心。 今天的天气是这样的，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大班有几阵骤雨啊。 无所谓啦，做人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是不是那班车长即是地铁的车长又怎想到你的记者没事好玩玩埋他们呢？ 咁啊，冇计嘅，全自动化系嘛？ 买有计嘅， 好鬼闷嘅，又真系啊！ 闷冇办法，你一份工作沉闷咧。嗱喺外国啊咁嘅，其实呢个咧就关乎于咧员工个福利同制度嘅问题。 福利系 OK。 嗱，如果喺外国啲咁嘅沉闷工作咧，佢就会好换间换得好频密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呢啲工作可能每两个钟头， 即系唔好八个钟头一次啊。 每个两个钟头俾佢休息一阵，再两个钟头，两个钟头咁样做咯。嗱，呢个第一就系反映即系港铁嘅一个管理嘅问题。 系 嗱，管理上有好多嘢可以做嘅。第一，如果一份咁沉闷嘅工作，大家都知道啦，喺条黑色嘅隧道里边，一个 tunnel 里边咧，要你咁样企喺度八个钟咧，系好辛苦嘅。 啊，咁啊，唔怪之耐唔中意佢哋宣布下，不过系佢有时候佢哋嗰啲表达嘅能力好曳嘅，真系啊！ 咁啊，多数用录音带啊嘛，而家 系噶，而家耐唔中都唔听到佢哋口讲噶。 譬如好多嘢可以做嘅，譬如唔用录音带， 系 嗱，其实好多嘢令呢份工作咧喺沉闷里边加入一啲活力咧， 系 譬如好简单嘅， 点啊？训练佢哋喺度揸紧车讲读读笑啊！ 要啲车长负责做一啲宣布咯，譬如每隔一个站到站嘅时候就唔用呢个录音带。嗱，而家我哋将会到达呢个油麻地站，个闸咧将会喺左边打开，请先让乘客下车。咁你可以讲呢啲咁嘅嘢噶嘛？ 咁样 即系咁令嗰份工。即系添增一啲活力噶嘛， 但系咧可能虐待啲乘客咧， 咁唔系咁去训练咯， 系咯，咪就培训咯，即系 培训咯，咁你即系而家问题， 我而家都系最怀念嗰阵时咧，有位女士嘅声好靓嘅，广东话、英文普通话咁去系宣布啲车务嘅事干，非常之好。而家唔知咧个声冇咗啦，真系吓。 咪佢咪录音带咯，但我而家话搵车长去讲嘛。嗱，如果讲翻历史咧，当年咧我唔知你啊，即系好多人咧。即系我就喺机场大噶，点解咧？未入机场做嘢之前咧，就夜晚就喺启德机场咧，叹冷气读书，坐喺地下度，坐喺凳度温书啊，冷气啊嘛。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如果大家系好似我哋啲咁嘅年纪，或者怀念启德嘅年代嘅时候咧，当年啊，讲紧60年代、70年代啊，甚至乎早到50年代咧，哇，机场嗰啲。宣布啲航班消息，因为嗰时仲冇电脑噶嘛，要宣布今日几多班机开机，几点钟开机，几点钟机到跟住咧就 call 啲乘客噶嘛。 你俾啲甜美声音迷惑咗 啦，嗰啲英文啊，唔系啊，嗰啲英文系好正， 非常之好 完全那些英文、中文、現在聽到的就是聰明那些是不是錄音的是直播的那些聲音又靚發音又準準過我和你沒得頂的那時候現在想起來機場那時啟德 現在正名叫港鐵就大班即是我們叫做地鐵你得什麼鐵港鐵就是地鐵你看到今天《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你如果看了上個星期沙膽紅有個聲明你就知道《蘋果日報》是一份右翼的報紙第一是反對最低工資的說明另外一件事他亦都覺得甚至乎沙膽紅在那篇文章裡面 言下之意,他就說跟一個朋友吃飯 這個朋友就說為什麼不可以有篩選一下東西因為我們找回他那篇文章來講他言下之意覺得他是比較甚至乎特首有篩選他都接受這樣的意思你看到今天他整篇文章你有沒有在走整個頭版報導他真是質疑 員工偷懶員工做事不得細心這是管理層的特色難道他怪自己領導無方嗎不是這是報紙不是沙膽紅做的這是編輯和記者現在這個問題他就反映了車長所謂車長吞撲玩機 但他就沒有說到那份工作的沉悶甚至乎認為萬二元工是很高薪金的這些就你就看到《蘋果日報》他們的心態他是一份民主派報紙但與此同時他是與民為敵的所謂與民為敵的民就是基層市民你看到他經常跟基層市民作對譬如最低工資啊 這些東西他們的立場是完全右派的你看到譬如今日這篇文章最好如果你分析了《蘋果日報》這篇文章他完全是站在資方那邊的或者你可以說他站在公眾利益那邊的但他就沒有考慮到那份工作的待遇、性質、是不是因而致今日這個情況出現他是沒有這樣分析的 我覺得一份報紙如果你要持平你不是評論你是新聞報導你應該講完這個問題之後你再去研究一下究竟為什麼車長會打機呢這個管理出現問題我今天不是幫車長說話大家不要誤會當你接受一份工作的時候敬業樂業 你要接受的敬業、拗業我叫拗業現在都是反正音了現在有個反正音行動你現在找誰你老友叫什麼誰陸來講反正音敬業樂業就敬業樂業因為我小時候我老師不斷教我大哥我是這樣從小到大突然變成樂字變成拗字我沒那麼有空跟你們玩這些東西我告訴你我是有口音的每個人都應該有口音 亦都應該有口音可以接受不是口音是否準確音敬業樂業由小學到大你低讀書的時候教你什麼你都記得咬字是八十年代開始改的大哥我讀書的時候是五十年代對不起這些不會改的三十年之後你告訴我錯了多難啊很簡單的你敬業咬業好敬業樂業好你接受了這份工作你就做好這份工 沒有借口的但與此同時如果制度本身不好你要去爭取權益譬如工會有沒有出聲譬如很簡單的你今次《蘋果日報》的報導你只是報導司機你只是拍人照還有你拍的照片有些不公道的這些是埋站的照片劉曉華一定不是駕駛車的照片 駕駛車他又不能進去所以埋站的時候這個又以偏概全第二件事你整個報導作為頭條新聞當年肥佬在教人做事的時候因為我知道他怎樣教他們 經常都肥佬禮說的你要有個浪費林毓華你都認識你報道完一段新聞之後你聽聽資方怎麼說你跟著去找勞方說一下是不是你不要走去扮一下平衡不是扮你一定要的新聞報道是要的不是評論我們評論就不需要評論現在就很簡單你現在就沒有去找到工會 出來說工會有說的港鐵員工協會主席陳善瑜就說我自己駕駛了二十多年地鐵工作環境長時間在隧道的確是很悶他又說公司並沒有硬性規定同時不用手機公司有時會經電話聯絡同事公司方面也只是表示不要當眾被人看到真的不要斷正就可以了你這個報道你明白嗎 就變成不是另外整個Cyber出來你明白嗎沒有突出工會的立場還有一件事有人抽水這個立法會我支持范國威選舉的大家都知道出錢出力但范國威是抽水王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范國威就說事件令公眾擔心港鐵就監管不力負上責任 並在未來定出嚴謹的行車守則你有沒有想到員工的福利問題呢制度是出現了問題很簡單他現在說制度出現問題就說監管不力他沒有說到制度有問題的時候譬如車長是不是可以每兩個小時每兩班車休息一次呢讓他鬆一下筋骨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還有一個很容易管理的 所有行車就收起手提電話不行為何不行當你本身的車系統出現問題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通知他不是靠手提電話如果沒有手提電話怎麼辦駕駛飛機也沒有手提電話駕駛飛機怎麼收手提電話飛機怎麼收手提電話機長就不用機長就不用需要用手提電話都可以這麼安全 不需要手提電話的因為有內部有個通訊手提電話不是用來給還有一件事如果這樣說林毓華你有錯有沒有規定一定硬性要帶手提電話是不是你幫我給電話費林毓華當然不是所以電話是私人的那個不是用來如果我告訴你更嚴重除非港鐵說司機 手提電話是一個安全的設施一定要用的我接受你說林毓華這個不是他們自己交月費的手提電話也有不同的網絡不同的功能有些公司是會派手機給你用的我現在說港鐵肯定不是不需要手提電話的如果沒有手提電話就沒機會玩譬如我這樣說將那份工作呢 你還不准帶什麼都不准帶上車就上車你有沒有警察人拿著iPad隨街玩沒有的你有沒有警察人拿著電話機他是不對的我現在告訴你警察用的手提電話都是不對的我沒有說給你以前很嚴的你出街限住代多少錢的 不過那時候說而已是這麼管的現在有了八達通什麼都行了所以問題就是看東西我只不過示範一下如果你每看一件事你有不同的立場我的立場很鮮明的我當然站在勞工那邊當然也站在安全那邊問題就是做車長的而且確一定要聚精會神因為雖然說全自動化 如果全自動化的話那你找一個人來做什麼機場就是車沒有人的沒有人的你可以變成沒有人的所以車長本身第一要爭取自己的權益另外一件事你亦都要保障自己的就業機會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所以更加不可以當一份工是無聊的你更加要拿東西來做譬如另外一件事地鐵現在即是地鐵 他現在連在市區行走根據這篇報道他的車門都不需要車長控制大哥起碼給他一些東西去做如果不是他真的廢了台灣你記不記得因為曾經發生過有飛站不開門所以這個管理層自動化他就搞定了 那就含臨使人啦擺個假人在那裡就行啦擺部電腦在那裡就行啦很簡單的所以我想他們都是應該向外國的旅遊巴士司機學習一邊駕車一邊就講解這個旅遊景點可以做的我想都說是可以做的譬如就是到旺角站提醒大家旺角有很多人提防小手 另外一件事,女人街就旺角女人街就是遊客的熱點,可以講一下這些東西 運動一下眼球,是不是會可能會更加安全呢? 當管理層要碾到盡,還有覺得你沒什麼事,我都給萬多人,還想什麼呢?他不想的,管理層。還有一件事,現在你看了《蘋果日報》,你就會看到原來我們現在香港地是接受萬二元是一份很好的人工。不能接受。其實不能接受,現在香港的生活程度。 萬二元還要養家活兒是很淒涼的林毓華還有什麼要說頭條新聞除了另外抽水就是另外那班抽水的事情現在人抽水無所不用其極你看到你甚至乎你和小班都被人批評你們兩個抽了水兩天這個史諾登事件我看Facebook的 說你們班人,你兩個人什麼都不說,只是說史諾登,又不知道哪裡,沒有底勢,由聽眾這樣說,因為你可能沒有留意Facebook,你只是做節目的時候留意,你下班你就不看了 你不可以就著我們某個環節我當然不是說你我都說我們說真話你說什麼都沒有問題有答辯機會最好問題就是說帶出一件事就是抽水你看到這班建制派議員窮兇極惡什麼時候走出來正義化身走出來說又要保障我們的私人權益私隱很多公義的事情 你們有沒有行過公義在政府康港政府涉聽問題上你們何時出過聲現在還有一件事你抽水抽到離譜有個組織原來有個組織叫香港什麼什麼就說警權過我就是想說那件事就是離譜了香港抽水警權不夠我問大家現在香港警權夠不夠過大香港警權喂 現在警察說警權不夠要爭取將警權加大即是說現在香港的警察給槍都不夠給胡椒噴霧都不夠給麻葉都不夠給伸縮警棍都不夠原來警權就應該怎麼說警權不夠警權就暗出那件事我覺得很離譜上一次我們也有說過 是因為有人在中環上請願因為是下雨天因為有警務人員不知道自己還是他有得到上頭的吩咐要跑上行人的天橋的頂部是這樣煽到跌死跟警權帶和小什麼關係我完全不明白在死因裁判庭的時候判決大家可以證明這位警長第一任何人死了我們都覺得遺憾的 因為他有家人,他有親朋戚友,聽說他有媽生 他的上司在死因庭上兩次以相當安全的形容在天橋頂走又表示說都不知道誰叫他上去事隔兩年這個香港行動竟然將這件事與示威扯上關係這些叫抽水最不好的抽水就抬死人出來這些是直接侮辱了死者 第二件事你要去悼念這位警察我們絕對支持他有家人的你有同事的有朋友的但不是三不是的他這個組織你看到的有組織的這個叫愛國組織名叫香港行動香港行動邀請保安局的前局長葉劉瑞聯同愛國之星成員重返現場附近悼念 你是不是被愛港之星影響了蘇格蘭封敵隊在場你有沒有看電視沒有第二全部一堆每一堆都幾塊水的百合花完全有組織的還有你這個葉劉淑儀我覺得人在香港人裡面沒有人賤得過這個人你永遠走出來抽水的 你跟這個佔中有什麼直接關係呢你不要找一個死人抬他出來就反對佔中很難說我怎知道警長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他在天之靈你怎知道是不是支持佔中的沒有人知道的就算家人都不可以代表他說的你不要抽水這件事跟示威有沒有關係 跟大型示威一些關係都沒有就是說有個人走了上天橋示威然後死了警察有警察殉職所謂殉職喂你隔時隔幾年兩年了是吧現在就是說有組織地走去說悼念他你悼念他我們可以理解甚至同情再不對我們可以說以人道立場來說支持 人家有情的嘛但問題是當你一放一溝埋佔中行動反對佔領中環就很邋遢了整件事污濁了變成你就不是去悼念一個死人你又找一個死人來抽水你又有沒有人賤得過葉劉淑儀其他人不說葉劉淑儀曾經是保安局局長亦都現在厲害行政會議成員他就因為以為這樣的身份就去跟這個 我看見他的衰樣 Beyond the call of duty,真的。喂,好像是休班,我記得好像。不是,他是在執勤的。但沒有人叫他上去,上司說。沒有人叫他上去,對。是在做事的嘛。我們聽新聞來的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八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深水埗海棠街清晨发生纵火案早上近六点海棠街205号梯加冒烟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初步调查发现有信箱着火导致火警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将案件 列为纵火案处理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未有人被捕中区利源西街一间酒吧凌晨发生袭击案两人受伤送院警方拘捕三名33至53岁非华裔男子凌晨两点左右两名男子在酒吧消遣时发生争执互相袭击两人头和手脚受伤 案件交由中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由50多个商会和团体组成的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在报章刊登联署声明反对政府就标准工时立法声明指出中小企正面对经济环境不明朗租金高企和最低工资等影响令到经营成本上升如果政府就标准工时立法 必定会打击自由经济体系,激发通胀,甚至导致中小企倒闭和结业潮。声明有指,标准工时立法亦都会影响工人生计和劳资关系。企业可能以聘请临时工或者兼职, 以两班制或者多班制为对策。他们呼吁各行业的团体和商会和劳资双方加强沟通，达至共赢。美国白宫幕僚长麦克多诺重申，从电话和互联网收集资料获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内部各自监督，美国民众应该有信心。他在美国一个电视节目上拒绝估计美国前白宫雇员斯诺登是否与中国有联系。麦克多诺表示，目前的争论出现夸张，将会引致情报机关失效。他回应斯诺登声称可以监听包括总统在内的电话谈话时表示，这种说法不正确。体育消息，洲际国家杯 A 组赛事，意大利2-1击败墨西哥，意大利凭住派路主射罚球领先，墨西哥由查维亚香南迪斯射入12码追平。在完场前12分钟，巴洛迪利在两名墨西哥球员左右夹击之下，竟射成2-1完场。另一场赛事，西班牙2-1击败乌拉圭。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地区，同时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6月17号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3。今朝早又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睇返港岛区，港岛告示打到改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就移动酒店。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就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揀封字嘅。至于西区方面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已经去到呢个顺德中心㗎啦。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只係去到油麻地停车场㗎啫。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上桥位已经开始车多铺满一阵㗎。走去新界睇睇思瑞出返九龙方向龙尾隔田村，另外大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浸大国际学院㗎。今日 A1 头版就报道下港铁司机玩手机。跟住标榜嘢一半车长都系咁，其实夸张咗少少嘅。咁我相信个记者就喺月台嗰度咁睇咗一个钟头啦，咁见到一半司机系咁，咁唔可以话系即系全部都系咁嘅。 咁你唔俾佢埋站嗰时候打我翻屋企。 系啊，都可能 会通知咗 SMS 嘅。 系咯，会唔会玩下赌下波都唔定啊？不过咁啊，不过呢啲头版消息啊，揭发呢啲嘢多人关注啊，总好过啲咩嘅？一阵又话富豪收购航空公司啊，因为某某大家族又话翻乡下。收七百个月务啊，呢啲真係无鬼位啊，係咪不过咁话时话呢，讲开啲司机即係唔係话踩多脚佢哋嘅。周时喺月台等车呢，好多时埋站嗰时候啊，佢硬係过晒嗰个屏风位㗎喎，即係开闸嗰度呢硬係唔对门嘅，跟住又嘟嘟嘟嘟，跟住又褪返后返一啲咁先开得。即系开得门顺得车架，希望同玩手机冇关系啦。大凡哥早晨啊。 想问下你啊，你话你话今咩而家有阿邦同你阿通帮你报告交通消息。 係呀係呀。 我哋有得一个人嘅啫，放假都消失，日日都系通噶啦。 咁啊，唔知 我想问下你，就放假你揾边个播啊？ 放假就一系就港台嘅余柱啦，一系就何亨啦，阿 Ken 啦，哎呀， 咁梗系何亨啦。 哦，知道，系咯。 啊，你条友 点啊？点啊？ 我问你做个警察啦。 系， 有听众话警察啲手机系差馆配俾佢，系咪有咩事咧？ 啱，而家嗰批系全部差馆配俾佢哋噶。 咁配俾佢哋，我嚟做咩噶咧？ 就系遇到有事嘅时候发生，或者咩事后报料，打翻电话去电台报告啲嘢。 可唔可以用嚟用作私人用途 嘅？通常都唔敢嘅，因为有 record 噶嘛 ，check 翻你打个电话俾边度噶嘛。 好，系啊，好似佢哋有配备嗰啲咁嘅吓， 系 猫仔噶。 哦，咁有 小路宝噶， 系啊， 即系话俾我哋知个小路宝系。冇用嘅， 唔系 冇料到嘅， 因为咁样嘅，因为咧佢报料嘅时候咧，实时间比较长啊，佢唔想阻住个大气电波使用，咁佢就用电话同人联络，留翻嗰啲紧急嘢啦，就喺呢个大气电波用咪头使用。 废话 系。 废话。 哦，废话。啊、OK， 唔紧要，谂法中意点就点啦。好啦。揸緊車，各位請緊記下，保持警覺，安全。 又問下你 點啊點啊，大斌哥， 你今朝幾點鐘翻工？ 今朝七點三啊， 七點三啫嘛，到佢嚟啊 要趕頭班車噶嘛， 即係你仲遲過我嘅。 哇，咁啊，梗係晏你少少啦，係咯。大斌哥一早翻嚟睇報紙好勤力噶嘛，係咯。 咁你知唔知今朝我哋六點半鐘應該轉播香港電台一台嘅？ 係。 呢、這个叫做咩？新闻天地噶。 新闻系啊。 咁今朝播咗咩啊？ 新闻天地嘅都系新闻天地啦，系嘛？ 要播二台啊。 哦哦。 最难听嗰二台、啊哦，多口仔嘅节目啊。 系。哦。 啊，冇人发现啊！我呢度、哦、有听众发现，除咗我之外。 系啊。明白。 咁点解会出错咧？系因为唔够人手啊？话系咩关系？同够人手有冇关系啊？ 系咁啊， 可能同呢个地铁嘅系 玩手机事件， 驾驶人员一样，好鬼闷噶，对住个电脑真系。 系嘛？ 吓、啊。 咁所以想听阿多口仔嘅节目，就唔想听呢个新闻天地。咁都俾你兜到呢个台长，真系好嘢。 隔日啦，不如 大家话咗唔系台长，我系晨早节目嘅主持之一。喺呢个时候， 咁你当你用呢种口吻嘅时候，你就台长噶啦。 唔系，我仍然系以一个啊评论人嘅身份，就话有可能系咁，会唔会电脑出错咧？ 冇啊，人为错误， 人为错 误。啊，仲有一样嘢有个问题咧，就阿周鹏啊，成班友喺度咧，翻工咧，佢听到有把声，佢就当系嘅，佢都唔听个内容嘅。可能开个电台啲节目太难听， 咁咯，大班哥， 走啦，通，拜拜。 唔系，第日一三五就二台，二四六就一台噶啦，好唔好？ 不如咁啊，任心情啊，控制个心情决定好唔好啊？ 好，试一试， 就手神好唔好啊？咁你做啊呢个电台， 多谢 啊，不如由你决定，由你去做啊，通。 我撤退啦，我撤退啦。好，揸紧车，我系郑欣宜，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大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哼，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 Lion and Tiger 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斯诺登嘅行动已经，即系阿梁振英个心咁谂。斯诺登嘅行动已经说明咗，啊，香港系有别于一般嘅中国城市啦，即系咁样啦。我觉得戆居嘅地方系咩呢？佢问七次，七次嘅答案都几乎一样，咁我就会谂咯。喂，你用词遣字可唔可以多变化啲？就唔好令到嗰位金发靓女听到都皱晒眉头啦。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D100 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事有 QK， 刚刚你先在美国里面，我的传媒访问你又讲了，即是香港的选举，又讲了这个所谓占中的问题，他一样接受外国传媒。这个世界最惨要比较嘛， 啊， 比较你就知道，即是可能分高低，一比较都，喂，大家都是自己有，即是我意思是共产党，但是有呢即是没劲你好多，啊， 他们都有自己有。 事有 QK，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黎则粉、陈海琪，事有 QK。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的話，是不可能不犯法。 他們要以違法行動威迫中央和特區政府。這些我們九龍社團聯會和港大香港主流民意是反對的。 聯會亦就民眾關心的大事仗義執言，譴責危害社會安定繁榮的行徑。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監製黃德全、周鵬。 早晨，又回来我们节目时间了，8点12分接近13分的时间。林毓华，你是讲静音啦，我们有个老友的 Facebook 摆了上去，明乌，多谢你啊。他林伯又可以读一下这些送运，但是到时呢会没人知道你噏乜的。我考下你，林毓华，梅宝应该怎么读啊？你不要看啊，你不要出猫啊。 什么叫梅宝啊？ 梅宝就玫瑰的梅，宝藏的宝，咁你点读啊？ 正音点读啊？梅宝个梅宝咯， 瑰宝啊， 瑰 个梅字要读瑰啊。 哦， 啊，我又再问下你啊，栖息点读啊？ 栖息点读啊？ 咪读栖息咯，应该啱啊。你都系读栖息啦， 系 嘛？ 系啊系啊。 如果你讲正音啊嘛，你咁叻啊嘛，叫西式啊，西人嘅西啊，栖变咗西啊，西选啊点读啊？ 点读啊？ 思选啊！嗱，你冇个知识，你系学人讲正音。驾驶点读啊？ 驾驶咯。 驾驶啊？ 屎啊？ 系啊，个驶字读屎啊。乜发奋点读啊？发奋图强啊！叫你林毓华 D 一百要。 系。 乜发奋错？应该食发奋。咪试下 D 一百要发奋图强咁啊！你又留翻你去发啊！嗰时候林毓华。 我只知道身份啊，身份啊，呢嘢 身份啊，何文翰要去读身份证啊。嗰阵时我哋喺科波茶杯都嘈咗一轮啦。不紧咁点读啊？要读不紧啊，变咗唔近啊。咁啊，昆虫点读啊？读昆虫啊嗱。咁啊嗱，林毓华，所以唔好听啦，何文会噏啦。骑术啊，读咗骑术。手表是属于手表、啊、你买手表你说是买手表啊，你看他买什么给你啊唉，这个治疗呢就读治屎啊，不是治疗啊，唉，屎尿屁都出来了今次、啊、驾驶就读驾驶，治疗就读治疗、啊、跳跃读什么 啊跳跃啊读殉职啊，我讲个警员殉职啊，叫殉职啊，唔系殉啊，系殉啊，殉职即系话你应该死咁解。喂，呢、這个何文翰系咪真系发癫嘅？何文会啊，系咪发癫嘅？系咪魔鬼应该读魔鬼啊？概念应该读概念啊 ？OK， 概念啊，一个盖嘅盖啊。妄想应该读妄想啊。花絮应该读花絮啊。储备应该读储备啊，书院应该读书院啊，啊，仲有啊，啊，呢、这个忍受应该读做忍受，巴、啊，你琴日林皮皮有冇带你饮茶啊？巴， 我唔系，我哋琴日食晚饭啊，食西餐， 请你食西餐啊，边度食啊？ 吓 K11 啊， 好唔好食啊 ？OK 啊，几啲牛扒唔错。 爸读做爸，你唔系阿爸，你阿爸，又唔系阿爸，系阿爸。 你会唔会读错噶，大爸？ 喂，呢个唔系，呢个嗱，个听众摆上真嘅，你何文会啊，叫佢读呢个宋韵， 系 啊，咁就咁简单啦。嗱，呢个妈就读母，咁啊冇问题啦。但母就母，妈就妈，咁妈点会变到母嘅啫？两个字唔同啊。蜗居嘅蜗字点读啊？瓜居啊，咁啊啱嘅，你住喺嗰啲劏房里边，迟早都瓜咁搞法。棒嘅点读啊？啊？ 边个棒？接棒嘅棒？ 打人嗰个啊？ 啊 棒打 啊？ 啊鸳鸯啊？ 啊 棒嘅读棒啊？棒打啊？你搵个象拔棒嚟打你啦？ 所以規矩怎麼讀上規就是規矩，沒有規矩的人現在變成規矩嘛。所以林毓華你不要學人講什麼政治的東西，還要記住你小時候老師教你讀什麼，平時約定俗成，讀開什麼就讀什麼，但有些人不可以約定俗成，還有不可以用送韻的，譬如說轉捩點還是轉結點，當然是轉捩點，沒有讀轉結點的，由哪裡找出來的，我不是說這裡，即是有些人，譬如說 休憩怎樣叫休恬地方，是讀錯就錯，不可以說這叫正音。我講一件事，我真的小時候讀書的時候真的讀休恬，又不是那時候每有個念字出來，後來改成休憩，現在改成休恬，但我讀書是真的，我不是跟他開玩笑，沒法子，我跟你不是讀同學校，我怎知道你的中文老師怎麼教你，我們那時讀官立小學，官立小學的師資很好的。 我知道你巴閉啦，你讀天台學校的好像是吧，那不是，我們新界沒有天台的，新界那麼多地方，想向高空發展，真是我讀村校，所以就不好，你明不明白我的問題，垃圾叫做拉級，見不是拉 垃圾叫做拉級，你是不是外星人來的，大哥啊？ 算了，不要理會這些正正音了，最重要是約定俗成，你想翻鬼佬，英文都有的，沒什麼叫正正音的，不需要的，總之你說出來，最重要是那個字是大家都明白的，最重要的，反而你讀這些正音是沒有人明白的，你何文蕙，當年跟大姐張 張大姐，張敏儀，搞了這些正音，所以在香港電台可以聽到時間、報刊、身份證，大哥你不要搞，我告訴你我們這個電台不需要做這件事，不過有人喜歡讀這些東西好的，聽眾罵他，不用我罵。說回這個地鐵，唉，這些司機我覺得要改善，第一真的要改善他的待遇，不是人工那方面，人工越加越好，但最重要是怎樣可以令到一份沉悶的工作而可以集中精神，這個最終得益的就是市民和顧客的安全。另外一件事，抽水，你抽水無所謂， 但不要連死人都抽水，所以葉劉淑儀天天在父親節當他做這些事情，天天走出來抽水。最近這個史諾登來到香港，他不是在抽水，因為他做過保安局局長，所以所有外國傳媒來訪問他，還有建制派的人突然正義上身，全部走去講私隱、講人權， 講這件事，鄭世仁未見過這些人說的，李旺陽事件你不要說，這個政府竊聽你不要說，喂，麻煩你了，不要以為在這裡出來抽水，最終的結果是怎樣大家都不知道，總之一件事，任何人侵犯個人私隱都是不對的，國家行為都不對的，不過現在美國人走出來說很簡單的， 向我們三權分立，有司法、有行政、有議會分開監察這些竊聽，為了國家安全。我最不喜歡聽到抽水當然是噁心，尤其是聽到李慧琼，最好像梁美芬，突然間很正義化身，說到香港又有司法公正，又這樣那樣。 大哥，這些人你就知道他因人廢言了。還有一件事我最不喜歡，其實我整件事裏面我最討厭一件事，林毓華，就是這個中文大學。他竟然夠膽走出來說沒有，這裡好東西，還有一件事我們怎樣巴閉，走到一旁，你巴閉得過 CIA， 所以承認了他，沒有，又是語言藝術，我們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表示沒有發生，銀包在不在？我銀包好像留在家裡。不是，你說沒有發現，當然摸一下，你不見了，你沒有發現，你就沒有說到被人爬了，因為你沒有發現銀包不見了，只不過你沒有發現而已，就並不表示你的銀包沒有被人爬到，就這麼簡單，如果看不到的東西，這叫做沒有眼屎乾淨盲。你作為一個 全香港最大的數據中心。當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被人尤其是被美國 CIA 入侵，一啲都唔醜啊，一啲都唔出奇嘅，你使乜唔認啫？你只可以話我哋有限嘅技術已經完全保障我哋客户嘅資料唔會俾人入侵，唔會俾人外泄。 咁佢提到就話冇乜嘢係不正常嘅大量嘅嘢流量啊啲啦。 你应该就话我哋唔排除美国嘅 CIA 咧入侵咗，而我哋系不知不觉嘅，你可以咁讲噶嘛？咁而家个史诺登出嚟话喂，入晒啦已经， 仲话俾你知成功机会75%吓，进入你嗰个系统， 所以冇得唔认嘅，你点可以唔认嘅啫？嗱咁啊，我哋听下呢个信报今日嘅云耳录即系呢个。纪晓峰入面其中一个 box， 其中一个专栏，都是讲呢个叶刘淑仪，同埋嗰班叫咩力啦，爱港咩，佢话咩港啦， 系啊，嗰叫咩？爱港之星啊，系 爱派佢个组织，唔系叫爱港之星嘅，讲警权唔够啊， 咪香港行动咯，个团体叫 香港行动啊， 香港行动嗰个团体 就 action 啊，有冇英文名啊？我帮佢改， 你帮佢改咗啦啊， 咁咧就琴日揾埋风笛队，苏格兰风笛队。找埋前保安局局长仲有爱港之星攞住一啲好名贵嘅花一蹴而蹴呢就走去悼念呢、這个喺两年前殉职嘅警长喺中环天桥就係乘机抽水就话反对占中点解呢嗱有个人版俾你睇下呢个警长死咗啦就是、因为得一个人示威已经引起警察殉职啦你想想如果有过千人他又不敢说十万人好厉害的叶刘淑仪这班人他如果有一千人呢瘫痪中环呢那就是那警察死伤无数了 死伤无数 一千人就死一千个警察 这个 一比一嘛 叶刘淑仪有没有看下礼拜日的中环那有多少佣工在这里呢请问 不是一对一嘛他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示威就死一个警察如果你有一千个人示威占领中环，咁死一千个警察。 咁七月一号咧上街就啲警察死晒啦。我哋而家唔止三万人上街，系咪啊？你三万几警员啫嘛，死晒啦系嘛？ 40万啦，一月一号无厘头都有40万人，仲嗰阵时仲未有国教啊。40万人上街系一个人钟庭耀话冇嘅啫，所以唔好睬钟庭耀啊。钟庭耀今日开记者会啊，佢讲乜我都唔听嘅，因为呢条友已经冇咗公信力噶啦。你唔好理佢做乜。即是有个贼得闲就偷下嘢得闲做下好事咁你唔可以叫做好人㗎嘛。 哎呀报纸可以写就话呢叫罗宾汉㗎啦。 罗宾汉冇罗宾汉㗎而家即係有个人有个贼叫钟庭耀譬如咁讲啊平时偷下拐骗仲讲明呢个譬如嚟㗎呀。间中就帮下啲返到屋企呢就帮啲小朋友补下习帮隔篱邻舍呢整下电灯咁你 好人嚟㗎啦。 好人想法庭求情嗰时就係咁讲一般嚟讲。你抽水抽到咁样呢係折堕。你呢个叶刘淑仪简直係折堕。我话你讲到今年七一呢大家要记住一样嘢我哋都要宣传呢样嘢林毓华。今年是2013年的十周年纪念。2013年香港可以有100万人和平上街。为什么今年2013年我们不可以有100万人上街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因为我 们。刚才你说2003年是吧 ?2003 年 有。我有你预告。 100万人上街。 你预告紧。 我 都 是 认 为有的。2013年我认为有的。历史不停重演的。听下信报怎么批评叶刘这班人去抽水。 今日信报的云耳录标题就是调警长殉职变抽水活动成龙就曾经讲过中国人是要管的昨日就有真人示范被管的欲望所讲的就是以悼念警长殉职之名要求提高警权的团体香港行动香港行动就趁父亲节在中环交易广场发起游行悼念前年在中环天桥顶失足堕下殉职的警长刘志坚必须指出他们同时批评现时的警权过低以致示威者出现过激行为的时候警方未能约束而且就要求警方在占领中环行动中严正执法必须指出 刘景章的殉职固然是不幸，但是实事求是，死因庭的研判可以证明他的死亡是和示威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他的上司曾经在死因庭两次以相当安全来形容在天桥顶行走，又表示不知道谁叫他上去。事隔两年，香港行动仍然将这件事和示威扯上关系，故中动机实在是耐人寻味。还有他们要求警方在占领中环行动中严正执法，即使不算是叶公好龙，恐怕也是杞人忧天。需要知道占中发起人早已经明言是公民抗命，并且会签署承诺书，表明如果警方没有拘捕亦都会自行到警署自首。市民要求警方向自首者严正执法，又是什么逻辑呢？抑或定是多此一举的行为呢？至于有关人士就不满香港现时警权过低，高和低是相对的比较，香港警权过大这个问题近年备受关注，警方行动的时候渗入了政治考虑，有违中立，反映警权问题和香港核心价值有背道而驰之势。如果香港行动是拥抱中国特色的警权，恐怕都是移居内地较为适合。再讲他们既然是示威集会游行是洪水猛兽，何以昨日却是身体力行呢？难道是想示范和平的游行集会？并非我们的特首所强调的不可能。 八点二十八分，林毓华，我听到一单嘢喺 weekend， 又爆一条料， 又唔系姓周， 姓周拉咗啦， 姓林嗰个咧， 姓林嗰个睇住你咯，我唔知道，我听翻嚟嘅，我讲明人我啲料系听翻，我冇得证实嘅 ，OK， 我即系将我听咗嘅嘢，我如实报道，咁啊，风水佬压你十年八年，尤其是听啲料咧，一定系有啲错，有啲啱嘅。你唔可以照单全收嘅。你话姓周，又系话周松江，而家整咗 误导咗，以为周大班啊嘛。 而家整咗个呢、這个 Sir 周嗰个 Sir CK 啊。 系咯。 咁而家整咗个叫做周富祥出嚟，都够大镬噶啦。咁而家连佢老细，许兆宗，都领埋嘢。我收到条料。Weekend 听的你是当是坚又好，当是流又好，有没有可能性呢？用逻辑去分析。据闻呢，梁振英要求军方这个解放军协助。协助什么？ 你讲出年七日。 就住七一，今年七 日。今年啊，真的咁快啊。 你想想协助什么你我有给你估啊。 协助。 寻求解放军协助，就 协助数人 啦，游行 协助数人啦。 你继续谂啊，你有啲创意先啦。而家我哋俾阿通，阿通我成日闹你噶嘛，通我好似同你玩嘅系嘛？点解你听众对你咁好，成日好似惊死我闹你咁？你话俾人听，你享受嘅得唔得？你好享受的。 享受就唔敢讲，大番教我嘢啫。 即系你认为我系虐待你？ 唔系，两样嘢，两 样嘢。有乜样？ 呢啲气氛嚟 嘅， 呢啲气氛。 有乜样嘢叫做防止虐待喺通协会嘅咧？ 快啲，快啲成立啊！ 啊，嗰度喺何文田嚟啊，喺隧道口啊。 多谢你， 去嗰度投诉啊！ 我唔啱嗰度， 喺湾仔噶，大湾。 何文田嗰度有啊，隧道口嗰度冇咩？ 油站嗰度。 爱互动嘅协会啊，喺湾仔嚟。 隧道口都冇咗啦， 冇啊，嗰度应该冇啊， 梗唔系啦，林毓华，你真系 我就揸车兜 啦，几廿年，你真系林毓华，有时啲嘢啊，真系噏得出嚟，噏 ，OK，冷静啲吓， 将嗰啲拉级执晒佢啊， 咩拉 级？我噏唔出啦，林毓华中意静音啊嘛，何文蕙话嗰啲叫拉级啊，将拉级抌晒佢啊，呢啲 嗰阵时何文蕙事件嗰阵时，我听到嗰啲咩考试局啲学生家长都问过，喂，如果考试嘅时候或者咩我讲咩静音？咁会唔会 有 听 众话中大读书你唔跟何文蕙正音唔合格嘅中文？ 哇，系咩？ 所以中大出嚟嘅人全部系拉级， 唔系咁恐怖，拉级 唔系拉登，系拉级， 拉级。OK OK， 好，唔该晒首都。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8:31，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港岛区告示打道盖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海景大厦嗰边嘅。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就继续车到管道口。今次就要间风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好远嘅车龙啊，中山纪念公园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到果栏噶。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现时新延到去康庄道桥底噶啦。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噶吓。啊！呢排 CIA 事件咁啊，好多失踪咗好耐嗰啲人咧走出嚟讲下嘢啊，抽下水啊，咁啊预咗佢哋噶啦。唉，不过点玩都好啦吓。咁啊，早前呢个警署警长两年前喺中环啊殉职啊，就俾人攞出嚟抽水，真系好鬼离谱噶。啊，大佬啊，人哋个女儿啊，佢个女女咧吓，都坚决话唔会出席呢个活动噶。啊，咁佢攞住人哋嗰张遗照啊行嚟去，有冇尊重人嘅咧？真系啊！喂，人哋知唔知你咁样做嘢噶，大佬系咪？嗰、那个人哋个女啊，都问佢会唔会出席噶？啊，我唔会出席呢啲活动啊，咁样。 哇，咁啊，直情系损害 啊，系 伤害人， 唔知佢有 屋企人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感受。 系啊， 系咪 母亲节？啱啊！ 人哋个老豆死咗，不幸殉职，咁、 啊、 你屋企人， 人哋都话 系 母亲 节， 父 亲 节， 母 亲节啊，我啊，要静音啊。我啲系非洲正音，我父喺度冇啊， 顶你唔顺， 父喺度巴啊嘛， 谂巴我 琴日系 啲我， 琴日系巴亲节啊，阿老话巴亲节啊，含乸错，父有错，母有错，系巴亲节。 潮州话讲嘅阿巴系嘛？ 霸亲节， 阿巴。 嗱有样嘢，嗱唔系讲翻正经嘢， 即系睇翻报纸佢咁讲。 屋企人 系啊，佢话唔会出席嘅呢啲活动。 咁样样你系引起人啲伤痛， 系啊， 呢个系非常之残忍嘅。所以叶刘淑仪咧，我唔怕佢告我好乜都好，呢个贱人嚟嘅，冇人贱得过呢个叶刘淑仪。为咗上位，不知所谓。当年做官又系咁，啊，冇咗官做啦，调咗官啦，啊，为咗呢个廿三条调官啦，调官应该读调官，因为调官，因为调官，因为调官啊，点读啊？ 唔知调调官啦， 调调调咁点读啊？ 调啦，好嘛？调任嘅调啦，系啦，我谂啱嘅， 应该调官。 嗯， 啊，喂。而家真系做呢个咁嘅立法会议员，我唔知咩人选佢嘅。OK， 跟住而家做埋行会， 嗯， 啊，就以为自己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小人得志啊，语无伦次，不知所谓嘅人。我话俾你听啊，嗱，我俾样嘢你做嘅就 系， 你识唔识念唐诗啊？ 唐诗三百首啊，麻麻咋？ 最浅嗰度床上 明月光。 床上望月光， 床上啊！ 我想问佢啊， 真 我问佢啊， 床前明月光， 唔系床下底明月光。嗱，呢个何文慧嘅正音念一首俾我听下。 哇！ 你话你有冇做啲 research 咧？去啊，再写晒正音，唐诗用宋音嚟读。 哇！呢个艰难啊，大佬，系啦系啦，何文慧都未识啊，可能唉。 咩唔识啊？我出字典改晒字音去，你读俾我听啊！睇如果有人识嘅咧，我请佢。送个收音机俾佢啊！你拉级啊，唔该你，再拉级。 好，拉级就唔讲啦，讲埋天气先啦吓。咁啊，现时温度27度啊，相对湿度92%，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咧10至45啊，属于轻微至到中等。咁啊，路边监测站咧就45至75，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亦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咁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叫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的。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的。出门口带返把遮啦。好，揸緊车各位亦都要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万民。 我出100万！ 哇，好吸引啊！ 我哋准备咗100万份 D100 自己有登记表格喺759亚顺屋俾大家， 行下街买下嘢 都可以登记。 哇 ，D100 好细心啊！ 今日开始，港九新界全线亚顺屋有得攞啦！ 填好表格连同入数支付本邮寄或者传真俾我哋，咁就可以登记成为 D100 自己有啦。 有关详情请留意表格上面嘅条款细则。 各位自己有，记住啊，759亚信屋系唔会收表噶。 开心快活人。 有一天我就在这里收工揸车的时候，在前面那里我看到有一架很诡异的车，哇，但他揸车的方法和那个形式真的是替人见到他都惊，没错，不断地飘移，然后我就立刻走过去快线那边那里再望一望，为什么这么惊的 怪谈， 没人揸车再望清楚一点，原来他是左大车来的。 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开心到云，笑到头痕。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的话，是不可能不犯法。 他们要以违法行动威迫中央和特区政府。这些我们九龙社团联会和港大香港主流民意是反对的。 联会亦就民众关心的大事仗义执言，谴责危害社会安定繁荣的行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柱、周柏。 8:38大班，网上朋友就说呢，会不会是请这个是解放军协助保护689，协助7月1号呢在金紫荆广场升旗，协助7月1号呢在铜锣湾湾仔区搞个大型节目，近不近似啊？ 我一叫你估啊， 我估有，我估呢数人你说不是维持秩序更加不似，没理由叫做水马啦，那我想到啦，当然叫他们参加这个嘉年华的游行。 嗱，全错啊。正话啲听众俾你咧就叻啲，但都系错。 系 嗱，预备依家政府预备大耍金钱。 系 七月一号咧会大搞一啲大型嘅活动。 嗯，喺边度啊？ 咁梗系喺大球场嗰试过噶啦。 大球场 嗱，咁啊好多嘢搞噶。 会拉咗客咩？ 会攞好多钱出嚟，好啊！呢啲好事嚟噶。 系 佢朝头早搞啲咁嘅嘢，咪益咗啲人，晏昼走去游行咯。 系系 去完政府度攞完着数，如果有着数攞嘅话，冇着数就唔好去啦。 系系 系。O K， 如果揾阿谭咏麟啊嗰啲福禄寿出嚟唱歌，你或者中意睇咯，咪去下咯。嗱，嗰啲还嗰啲，但解放军唔系做呢啲嘢啊嘛。你知唔知佢揾解放军出嚟做咩啊？ 做咩啊？ 啊！我又俾听众谂啊，大佬呢条料坚料啊，可能要抌下先啦。 啊， 几大都抌波钟啊，大佬 抌到9:49-50先至讲啦，系嘛？ 波钟咁啊，唔系听住电话讲噶啦。因为你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啊，陈小姐听咗好耐噶啦。喂，陈小姐，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啊，陈小姐。 早晨。 系啊，好似话有料报啊，你好似话你又有料啊，你又变咗大班上身啊，又有料报。 系，早晨，大班。 早晨， 你好，你好。 我系陈小姐，系。 系啊。 系咁啊！琴日咧，我就睇到电视有杨咩 show 咧接受访问嗰个香港动 行动 嗰个咧， 系佢话佢系 咁嗰 个 咧就 系 退休嘅方板嚟嘅， 方板 咁咧就上一次撑国教咧，佢又走出嚟，咁啊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呢班人嚟嘅，咁咧就同因为咧我亲戚就系又系即系做呢行嘅，即系警察嘅，咁佢又系退咗休嘅，所以咧佢就话俾我听呢班人佢都识佢。咁咧就同埋咧就係、是、上次梁美芬出嚟选咧呢个选择性，即係话接受访问呢个人叫选择性㗎嘛。又係出嚟撑梁美芬。咁啊来来去去都係呢一班人就係即係 应该仲有一啲退休嘅伙计呢，佢就係叫号召佢出嚟。有冇收钱呢我就唔清楚。但係就行到好前帮人拎横额啊拎咪啊咁样嘅。咁我觉得係警察部支持囉，你有长粮食㗎嘛。咁你话第日占中，佢仲讲话而家仲讲埋占中，咁第日有冇份搞事我唔知啦。 有啊，而家佢哋爱港力呢预备搵晒啲退休嘅警察呢，到时话如果警察唔喐手佢哋喐手㗎嘛。 唉，真係。 咁咪可耻囉。咁咪可耻囉。 唉，我哋都知㗎，你睇到㗎。 而家佢哋有份搞乱囉。 你睇到㗎，你话悼念嗰个殉职嘅警长。咁人哋屋企人又唔参与，跟住有组织啊，有封笛队啊，有好靓嘅花，一束束嗰啲咁嘅白花，每一束呢都几百蚊嘅睇个样。啊喂，咁你咪睇到係有人俾钱㗎嘛，俾钱边个俾呀？ 是啊，同埋呢个选择性号召啲退休 嗰啲。佢叫咩啊？佢个名字叫选择性啊。 选择性啊，租选啊，你上网都 search 到噶。 选择性。 选择性租选。 佢老豆改个名几好啊，选择性喎、啊，即系有钱嗰啲就拣咯，啊冇钱就唔拣咯，所以叫选择性。哦 ，OK， 我听你讲，我点解有个嘢叫选择性嘅、啊？ 而家你明白大班啲口音啊？而家明白 啊？选择性嘅几好啊，佢叫选择性。 系整闪嘅， 系唔系？我哋啲谐音啫，选择性啊！我叫你读十次啊，选择性，选择性，你读啊！你当林忠话你咁叻，你读十次。 唔好嘈住啲听众，真系啊，系。 咁啊，好啊，多谢你提供意见啦。即系你觉得嗱，咁我问你啊，抽水啱唔啱啦？人哋屋企人都呢个可能对， 即系惨事嚟 嘅。对一啲屋企人嚟讲，呢个系伤痕嚟嘅。你喺父亲节去搞啲咁嘅嘢咧，你根本分分钟咧伤害咗人哋屋企人嘅感情。个感受。 阿大班佢有政治任务噶嘛？ 哦，即系咁啊，冇得讲啦，有政治 任务。咁佢冇得讲嘅系咪？ 不过唔系啊，我觉得选择性嚟讲咧，有政治任务紧要啊，俾钱紧要，可能收钱紧要啊。 系啊，因为佢系召集人嚟噶，佢收、我有冇攞钱叫啲退休嗰啲嚟做咧？我就唔知道。但系咧， 陈小姐， 我都有佢份嘅，即系佢换个身份，又第二个组织噶啦，一换个身份。 陈小姐，你唔好开咗电话先得噶。 呢个电话系我，对唔住。 我唔系啊，我想帮阿林旭华，我想帮阿林旭华解困。 哎、我哋讲真话， 你少闹佢啊！咁啊，阿陈小姐嗱，你觉得呢样嘢咧吓？如果揾个死人即系抽水，系唔系一件好事啊？ 梗系唔啱啦！我系屋企人，我都唔中意啦。 系嘛？好啦，咁啊，多谢。 尤其是喺呢日子，系咪？尤其是都好似打翻你话斋父亲节，系咪先？ 咁你记住啦，咁你同我哋夹住呢条友啊，好唔好啊？我委派你， 我会打俾你。喂，我见到佢出嚟，我会打俾你。 我委派你去同我夹住呢条友，你选择性夹住佢。OK， 多谢陈小姐 啊！你放心，大班你我系你老友嚟嘅，你放心、啊。 多谢、啊， 多谢你，多谢你，大班，我真系谂唔到揾食艰难、啊。如果有人话俾我听咧，以前话三字头咧，嗰啲系推销电话嚟噶嘛，咁即系话八点四十几分咧就已经系啊要出嚟做推销啦，真系阴公真系。 仲有啲二七一都系 嘅，系嘛？唉。好，熄个机啦，系得啦，继续我哋。 你可唔可以自动自觉一攞一嚿水出嚟俾嘉宾通？ 冇问题。 咁啊，通又有一嚿水收 啦。嚿水， 阿通几开心啊！ 点解随时可以颁布啲唔同嘅例嘅？真系啊！ 即系第二啲人五十，你系台长，兼及老嘢，大佬而家唔系你琴日抱住我啊，大佬吓，咁你仲要俾一嚿？你真系唔通我俾你？啊！我琴日喺度谂下嗰幅图， 啊、 如果肥到尿落，谂白咗，咪好过瘾。 你未咁快失禁啊嘛？ 嗱、 啊，系、 梁振英，我嗱、第一七一咧、政府有大动作，可能就系嗰个咩香港是我家定咩嗰个？爱是咩？ 唔系爱咩？在香港爱咩啊？ 唉，都唔知嗰啲乜嘢啦。爱港咧，总之吓。即系佢哋会打大规模嘅节目，大规模嘅嚟希望咧吸引咗一啲本来上街嘅人唔上街参与由政府举办嘅活动，大耍金钱呢个第一样嘢啦，呢个系人都知噶啦，呢个就唔系咩坚料噶啦。但我听到条料咧，我听完之后我唔知好嬲定好笑，因为有个好即系我认为佢啲消息一向都准噶啦，即系唔系乱噏嗰啲啦即是他话俾我听，梁振英咧寻求广东省解放军协助。 吓、啊，广东省 系啊， 吓、啊，喂，人民解放军住喺中环噶啦， 廣東省才行，沒有這樣的設備，射個飛彈上去七一，製造大雨，雷暴，我聽到的，這是我聽回來的，沒用的， 下雨，你看六四那晚？ 少些人，六四那晚如果不是下雨，第一你不會，不是啊，你不腰斬繼續有很多人，那你起碼那天本來有幾十萬人，現在好像說中央對於長雨都不是很滿意，因為本來希望用六四看作為測試水溫，但現在因為一場雨再加上，現在終於知道 二傻即而且確，這個李卓人一點都不傻，他就知道可能他有資料，他有水晶球，可能史諾登告訴他，中央政府預備用六四測水溫，試一下七一有多少人上街，所以這個二傻宣布腰斬，讓你掌握不到數據。 但梁振英就是兩手準備，我聽人說，而這個人不是亂說的人，他就說梁振英曾經尋求解放軍，或者正在準備尋求解放軍，又或者在行政會，他自己的小圈子裏面，去到張志剛，和這個叫做肥師大隻、肥種難分、邵善波，三個人 關埋門在廁所,諗到屎叫出嚟。喂,不如,關解放軍,射個飛彈出去製造雷暴。7一,少啲人囉,冇100萬人囉,可以九全殘,九全殘全,殘全啊,可以做耐啲,拖耐啲,唔使得咁快落台嘛。如果100萬上街又好尷尬㗎嘛。分分鐘仲可能係 變成佔領中環,都沒有人知道,所以這件事我聽回來的,未經證實,但你問我有沒有可能呢,我認為有,以梁振英這樣的資質,加上那兩條屎竅王,現在少了叫做張振遠,起碼有些腦,沒有竅王現在? 現在沒有竅就收起來了,剩下剩下兩個都是肥種難分的,一個叫張志剛,另外一個邵善波,想了一條,一個大冬瓜,一個高腳七,一個大頭鹿,兩個都不像,他不像高腳七嗎? 梁振英高你很多的,你說他,我以為你說張志剛,張志剛不是大頭鹿,三條想到這樣的屎竅出來,不過科技上來說,大陸是試過的,用這個火箭令到可以是降雨,可以得的,就是這樣,他真的想到,所以我都認為有邏輯。 那個不是解放軍,不是解放軍,擁有這些火箭,難道人民間擁有火箭? 如果他想到屎竅,就去中山,東莞買了煙花,就去放,那就會下雨 你傻的,林毅華,你真的不找解放軍,找美軍? 勾結外國勢力,你以為是你嗎? 另外一件事也要說的,有一個叫獅子山學會的,如果大家我們的聽眾有自己有一定記得的,曾經在我們一個立法會的聽證會那裡,就著DBC事件,獅子山就派了一條靚妹,就去讀孫柏文一篇文章,就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DBC事件,而DBC事件是完全商業因素的, 另外有一個人跟他差點打架,李兆富,又寫了一篇文章,又說DBC不,這個不是政治事件,政府不應該介入,是我們經營失敗,這個李兆富當然厲害,不知所謂,我看得起他叫他回來做節目,誰知原來是沒有料到的,他賠錢給他走的,他拿了一張很肥的check走的,fact check,現在就說我經營失敗,當然了,我給了錢給你,給了太多錢給你嘛。 我本來尊重別人的表達意見的自由,但終於看到你的動機,現在孫柏文原來你一早被黃楚飄買通了, 現在就去了黃楚標做，現在就在DBC做早晨八達通，喂，那麻煩你出來交代一下你這個利益衝突，你事先收了黃楚標錢，或者DBC錢，你說現在拿著那樣東西，我是最反對大班的了，我們最反對這個D100的了，所以我現在就來你做，現在孫柏文大家可以扭開心機，如果你仍然擁有那部數碼心機的話， 聽現在他們的神組八達通就由孫柏文主持的，我聽回來的，也在Facebook看到的，孫柏文就用來替代這個徐少華，因為徐少華參加了佔中死事，十大死事之一，我又批這些死事，總之是佔中的十個站出來的人，他代表傳媒人， 因此之故DBC準備炒魷魚，真的，我們網上也有很多朋友報料，就是這個冼先生剛才說的，你說的選擇，選擇性，有人登了一張照片出來，先說回這個孫柏文，你說回徐少華這件事不是開玩笑的，你看到DBC 徐少華那些已經暗春，我都不介意去得罪他，已經就著了，因為在節目裡面說佔中，現在準備炒他，所以找了孫柏文回去看他，快要被人封咪了。 他在網上未加入DBC時，他在網上也有很多出鏡的評論，我覺得說得有文有路的，是誰？徐少華。 徐少華，我以為你說孫柏文白癡的，他經常都有線電視上說的，這班有白癡的，我告訴你，這班有不知所謂的，你今天看到了這個人，很簡單的，風水都騙你十年八年，日久見人心，你看到為什麼我們聽眾很生氣的那天，你記得吧，在立法會那裡，你有去嘛，有，你看到那個女生讀完之後走不及，走路，他怕被人圍，原來呢， 圍了孫柏文上去DBC做，想投靠這個黃楚標，就走去立法會那裡，這個人真的很簡單，風水都騙你十年八年，日久見人心，你看到為什麼我們聽眾很生氣，他怕被人圍，原來圍了孫柏文上去DBC做，想投靠這個黃楚標，就走去立法會那裡，這班有秩序的，他又不好意思走路，當時他還是肥屍大隻，他還未喝醉酒，他一次喝醉酒咬斷自己的腰，咬斷了自己的腰，肩膀就不吃東西，所以減了20磅，減了好像不止20磅，幾十磅，對他身體好，減磅，這個少華來的，我告訴你，所以這些人你不知道他們說什麼都是有原因的，有個前因後果，這些人騙不到人，受人錢財，替人消災，難聽說原來你孫柏文這些垃圾， 因為準備，因為我們DBC那時候我主持的DBC不請他，請了他的大佬那個不知所謂李兆富，跟你差點開片做節目，已經不行了，立刻解僱他，那我還怎會請他孫柏文，他就知道了，沒得撈，肥佬禮又不關照他，以前肥佬禮關照他，他就為了要打擊我們這班人， 我們這些行公義、好廉敏、講真話的人，原來他有目的，就是為了找工作，現在證明了，你沒得說的，這個邏輯來的。但大班，適者生存，賺錢是很重要的，真的。有沒有良心的？要解決良餐，你都記得，我們北大人怎麼說，就說 最重要是說什麼人權，我不知道自由，要犯開先，苟延殘喘，這些人都是苟延殘喘，記住這個四字成語，這些人因為沒得撈要苟延殘喘，又要出風頭，又要威風，難道這些人真的拿縱門，喝少點酒就行了，家裡有水的，如果飛彈造雨不會很大和很久，有人說 不過最重要就是下雨都不怕，落雪都不怕，就算太陽白白出來都不怕，都是上街，十周年紀念，2003年100萬人上街創造了香港的紀錄。 我们今年2013年再创高峰。林焕哥今次出来讲嘢呢，我就觉得佢呢讲返啲人话。不过呢以偏概全就係、是。佢话应该取消呢个比例代表制嘅选举，我从来都认为应该取消嘅。 嗯， 我哋由头到尾都赞成。 民建联度身订做㗎嘛，呢个係。 单议席单票制。 係、 最公道嘅选举就係单议席单票制。 嗯嗯嗯、 但与此同时呢，我想请你林焕哥讲下人话。取消埋分组点票，取消埋呢个叫做 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我就支持你啦。喂，取消比例代表制，我拍烂手掌。但同时唔该你取消埋功能组别，取消埋分组点票。嗱，咁呢个咧就系一个真正普及及平等、符合国际公约嘅选举啦。嗱，所以咧，林焕哥行咗第一步，我支持佢。佢提出嚟话取消呢个所谓。比例代表制，他以为这样呢就会打击那些激进派、因为那些少数派入去立法会、他认为这样做呢，黄毓民、陈伟业、长毛、掹车边的、快必、慢必、那些呢就入不到立法会的了。喂，对不起、单议席单票制 仲多了， 可能仲赢多一点，因为选区小了嘛。好，我支持他。第二个问题，唔该，你取消埋分组点票，你取消埋呢一个叫做功能组别，你林焕光就似个人啦。嗱，林焕光就行政机关同立法机关就长远重大议题嘅讨论咧，都会陷入较僵持嘅局面。嗱，听下噏啲乜嘢啦，我哋 睇佢点讲吓。林焕光吓，讲下佢点样讲呢个行政会议、立法会议吓，系。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行政机关和这个立法机关呢，到目前为止呢，就在这些长远的重大的议题来讲呢，都是那个讨论呢，都是陷入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这样的局面，从而呢是拖慢了我们很多这些重大的政策的推行。 政策的推行，不过呢，这段三批就没有讲到他说要取消比例代表制的。因为比例代表制呢，因为比例代表制呢就对一些激进派有利的。因为只要拿到你 10% 的选票呢，你就可以入到这个立法会的了。林焕光就是讲什么呢，他就出席了爱中港青年文化社团联会一个政制发展论坛上面说呢，港府目前尚未有政改咨询确切的时间表。他又说本港民主化需要按基本法逐步深化。喂，深化了很多年的了。一年又一年，喂，被你呃了十几年还要继续深化。不过呢，他说那个畅顺程度有待进一步改善。他说行政和立法机关目前呢未就长远政策作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讨论，形容双方将会陷入僵持的局面。他即是说呢，喂，他不是只是说立法，那行政不如都改革埋啦。行政会不要给梁振英或者给特首委任啦。因为这样呢就拖慢了重大政策的推行。对于近日有传言将有林姓的粮粉呢卷入这个图色丑闻，林焕光就说不回应揣测性的报道。另外呢，林焕光又说呢政府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未提出这个政改咨询的时间表。不过呢他就有看法。我们在 新闻站 回来再听吧。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诈骗集团利用网上讨论区或者手机程式发布虚假招聘广告，并向求职者讹称工作需要，骗取受害人的财物同签名，例如在强积金文件上签署，再利用签名开户口进行买卖，以骗取金钱。警方数字显示，近年头四个月接获两宗求职骗案。 而涉及互联网和流动手机程式的求职骗案，由前年的11宗升到去去年的13宗。英国卫报再公开由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取得的情报资料，报道指出，伦敦在2009年举行20国集团峰会前夕，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开设网吧，在上网装置内安装软件截取通讯、监察电邮和记录通讯资料，刺探情报。报道又指出，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亦都是监听的目标。情报部门曾经尝试监听梅德韦杰夫致电莫斯科的电话通话。出席北外 G8 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提早抵达英国伦敦，和首相卡梅伦讨论叙利亚问题。普京会后质疑西方协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理据，他认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同样违反人道主义。普京认为叙利亚现时的暴力双方亦都有责任。另外，卡梅伦会晤后承认英俄对处理叙利亚问题的方法存在重大分歧。在天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地区，同时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点02分，这分钟继续又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新界区的丁九桥出返九龙方向，桥面中快线有宗交通意外的，龙尾在后面的丁九交汇处。受到意外影响，现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这个丁九桥的支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哪呢？排返后面的深井东村，塞近车各位麻烦忍让多一阵。好，港岛区告示打到过呢，龙尾排返到呢个华润大厦咁远㗎。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方向呢，排返到海景大厦。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影响到西隧向中环呢，呢分钟出下位比较密密车，差唔多排返入去隧道管内里面㗎啦。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去到果栏嘅，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嘅。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澳新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嘅。啊，讲起琴日父亲节咧，都有宗新闻令人唔开心啊！就话说一名女儿啊，同呢个女啊，同埋爸爸妈妈就去酒楼用膳，咁啊预备庆祝父亲节啦。点知去到酒楼啊，原来发觉阿女咧就冇订位，咁啊爸爸好唔开心啦，同佢闹咗几句，一怒之下就离开酒楼。啊，咁当阿女女有位嘅时候，打电话俾爸爸啦，谂住佢喺楼下陪会下咋嘛，打电话俾佢，食得饭啦，上嚟啦，老豆。啊，点知原来佢揾唔到佢，原来佢喺屋企咧，就谂唔开啊，上吊自杀。咁最终啊死亡嘅吓。啊，琴日小弟喺交人交语即系 D100 嘅 Facebook 咧写一篇短文嘅，都话大家食饭咧唔该熄手机啦吓，珍惜啊同爸爸啊大家欢聚下啦。啊，点知又发生唔开心嘅事。啊，点都好啦，嗱乜都假，最紧要珍惜生命，有唔开心啊攞出嚟大家讲下，依样系最紧要嘅吓。啊，大班哥早晨啊，你嗰、那个床前明咩我报告俾你听啊，你嗰个床前明月光冇喎，冇咩送音㗎喎，好正常喎，广东话咋喎，由细到大都系。 咁你揀返何文蕙嘅正音嚟讲㗎嘛，你呀呢、這个。我哋叫你做乜你都唔明嘅，所以系咪抵闹？ 喂，就系搵就系冇其他嘅正音喎，冇何文蕙嘅所讲嘅正音喎。 一个字都冇，即系个字都啱嘅。 係啦，个字都啱嘅。 搵个第首。 黄丝单白手， 一定 有，紧有一首啱嘅，就用嗰啲何文蕙正音演绎出嚟，搞录一个环节， 搞坏啲细路啊，会唔会？ 唔系录，喂，搞坏晒何文蕙，你如果中大读，你唔读正音，你考唔到， 就攞唔到分， 攞唔到 degree 啊， 升唔到班，佢哋话。 我试一试啦吓，呢个好难读呢个， 俾个 project 你做环节，你而家读紧中文嘅话，公开大学， 我试试， 而家俾个 project 你做啊， 系。 仲有啊，一你同阿 慢慢做咁解， 哦，知道知道。 一你同阿林伯， 系 攞一嚿水， 哦哦 ，OK， 你而家 俾你啦， 我俾你个基金嘅，仲有几千只啊？ 诶，冇记错就3000松啲啦。 仲有3000几蚊剩， 系啊系，都冇乜点喐过，好似话留翻，好似话唔系好够嘛。我哋想大班哥你俾多少少我嚟烧嘢食， 即刻俾多 嚿俾你， 又 俾多嚿啦。 哦，我加落去加落去啊，好 ，thank you。 咁第日记得咯，你嘅手机响咧， 哦就100蚊， 50， 哦50 一 嚿，哦五， 我哋咁快想做阿林伯个位， 唔系啦，讲笑边有资格啦， 真系， 又引蛇出洞啦，原来成日想做台长， 依个位又唔系咁易坐，我同你讲啦，我依边都好伤下噶啦，如果你越近嗰边越伤，真系，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近期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25668038 25668038查询。 小姐，你信唔信一见钟情啊？ 你边只眼见到先？ 左眼 睇过。 哎呀，哇，黑掹掹嘅，我睇唔到嘢啊！ 你的视力突然之间出现问题，怎算好呢？留意今日中午12点，开心快活人眼康精灵最高清环节，眼科专科刘子欣医生同你一一讲解。 喂，停电咋？ 哎呀，好惊啊！ 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啊？ 喂食麻辣 show。刘蓝光、梁家权， 诶，原来都有几个人咧，试过啲 B B 鸡啦。我就谂下，我拆咗盐就腌佢20-30分钟，然后咧再蒸一蒸佢。 佢有少少咸味入到嗰个鸡入边咧，喺入边嗰度咸出嚟咧，嗰个鸡就会好食噶啦，就喺皮出面咸入去。 鸡就可以咁样，人就不能喺个心里边咸出嚟。 系冇所谓嘅，所有人都系喺入心里边咸出嚟嘅啫。咸到上面咧，好似马小强咁啊，就唔系咁好啦。 我哋唔做得讲人哋， 咁讲边讲嘢？ 日头唔好讲人，夜晚唔好。 哦，佢系鬼嚟噶。 喂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4点半 D100 大声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的话，是不可能不犯法。 他们要以违法行动威迫中央和特区政府。这些我们九龙社团联会和港大香港主流民意是反对的。 联会亦就民众关心的大事仗义执言，谴责危害社会安定繁荣的行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9:09，大班有条料咧，就系呢个网上嘅朋友咧，就喺4分钟前咧，就系有一个手机影上嚟嘅，咁啊要话。通嘅近啦，佢话交通爆料，长沙环道近南昌嘅交界爆水管啊，咁啊唔知对个道路嘅影响系点样嘅交通吓。咁、啊、另外咧讲个人造雨嗰度咧，咁咧就系亦都系网上有朋友讲嘅，就话咧系如果系真系689出人造雨咧，咁佢话我哋又出， D100 雨傘无有怕，那我们要准备了、啊、D100 的雨傘要不要去订定呢、啊、 雨傘 还是你想着雨褛呢、啊啊、 雨褛 是咯， 不紧要啦，我哋风雨不改、 嗯嗯嗯、 不见不散。嗱，我哋研究紧咧，我哋 D100 咧，而家咧就会有个街站就喺轩尼斯道嘅、 嗯， 但就唔系喺呢个以前即系益新嘅位嗰度，而、 嗯、 家有个大啲嘅位， 系 好似喺小童群益会嗰度，喺边度嚟嘅小童群益会？我到而家都 小童群益会， 到而家都搞唔清楚呢度啊！谂咗话琴日， 唔紧要啦，我哋一阵。 琴日阿黄唔系啊，琴日阿黄 德全， 黄德全 send 咗， 咁咪讲过就话要早啲霸位啊嘛，咁亦都讨论紧话，咁要早成点啊？咁样 有人叫我哋、啊，因为主办单位就话我哋人多啊， 系 佢话我哋人多， 系 咁啊，叫我哋咧就而堪就算、 嗯嗯 啊、就去这个位置、嗯、你看看这个位置、嗯、你是、 嗯、 你是这个 D100 的，不是你是湾仔地胆来的嘛， 湾我地胆什么事， 这是哪里，这 里 这里是哪里啊，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家庭教育指导会，刚才你那个 家庭教育指导会， 刚才你那个红色那个就是家庭指导会， 哪里来的湾仔， 近住收短球场的，那里是 不是那里、 啊、 就在 那里、 啊、 但 那 里年年都是呢、啊啊萧先生同郁敏喺嗰度站台嘅，而 家主办机构叫我哋去嗰度啊嘛。 嗱、哦， 嗰阵我哋开会噶，呢单嘢就唔系我负责嘅，呢单嘢摩记负责嘅。 系系， 咁我就有啲听众，你知我哋有啲听众就比较老一啲啦，即系好似我同你咁老啦。 系系， 就无谓走去呢个维多利亚公园逼啦、 嗯嗯。 可能我哋到时我嗱我讲嘅呀，我要同佢哋倾噶。到时可能就喺嗰度集合算噶啦。 嗯嗯， 系嘛？ 嗯， 咁好唔好啊？ 冇问题。讲起那个是人造雨呢，我就上网抄啲资料，喂好奇㗎喎、哦。原来呢人造雨只可以呢是呢喺嗰个系佢嘅系本身又想落雨落唔出嘅时候呢，你可以去吹佢呢，吹促佢。但如果喺个系好似话晴朗天出发咁嘅白云呢，冇法子做到雨㗎大班。 唉、啊、我哋解放军乜都做到出嚟㗎。 咁巴闭呀。 而家问题做唔做到唔紧要。而家讲个最重要啦，呢个问题唔系呢样嘢。是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 啊、 即是告诉你听梁振英呢 是 无所不用其极、 嗯 啊、是想办法尽量降温、 嗯、 尽量令到七一呢、 嗯、 不要有历史重演、啊、有100万人上街，你明白吗， 即是想碰他的心， 即是他的动机、 啊、 我们不要理他做不做到，人永远有动机的、啊、即等于我们每天都想 D100 发达、 啊、 多些人听D100 最好有个 FM 频道、 啊、 又可以同埋互联网一起、啊、天下无敌咁 啊 甚至乎、啊、有个数码频道都得㗎、 嗯、 我哋都恨㗎嘛日日、 嗯嗯、 我哋希望听日多10万个 like， 跟住我 人民电台咪扣咁一条咪有 FM 出嚟囉，就咁简单㗎嘛， 想有听日有5万个呢个 D100 之友呢、这个自己有咁、 嗯嗯 啊，喂，动机就是想这件事嘛、 嗯嗯、 你做不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来的嘛、 嗯嗯、 你明白吗、嗯、你看这个689呢，这个即是人呢，即是你去到美国他真是失礼死人、啊、是不是读二少大方 啊你问何文会怎么读了OK、 啊、 你直接是累街坊，你一些最简单、嗯、最基本林毓华你教书的这个直情是回应传媒101呢、 嗯、 都不要叫你成日讲单字讲 no coming 讲七次的嘛，大佬啊、 嗯、 为什么不吃住条水，如果他问我很简单、 嗯、 我就说你可以通过这个斯诺登事件、 嗯、 你可以看到香港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嗯、 我们有一个很健全的法制，所以斯诺登才选择了香港嘛、 嗯、 亦都有一个香港文字、啊、很高的水平的社会、嗯、所以他愿意将他的性命、啊、摆在香港人的手里面，摆在香港人的司法制度里面，就是这样东西证明了我们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你又不记得了 基本法保障了我们的人权， 基本上他的 no comment 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嘛，讲给爷爷听的嘛， 讲给爷爷听都应该这么讲的嘛、啊、那当然是乘机抽美国佬水的嘛， 但刚才你讲的方法很危险的，就立刻呢这个是外国传媒就说呢，我689先生呢欢迎呢这个史诺登先生来香港， 不是欢迎， 是欢迎啦、啊！ 就是、我哋要证明 了，又或者最紧可以话你接受佢嚟， 我总之唔系咁讲，你冇得驳嘅。你如果佢系咁样讲，系好得体嘅、 啊。 即系佢只系讲一样嘢，证明香港一国两制行得通、啊，香港有法治，有人啊，香港系有法治，香港安全。 嗯、 喂，呢、 嗯、 个 喂，你去美国啊？ 啊 如果讲完呢啲嘢咧，佢带嗰二百几人去咧，物有所值。而家问题唔系啊嘛，折堕啊嘛，我哋佢带嗰二百几人去，就俾佢讲啲，俾个女仔，喂，俾嗰个 Bloomberg 嗰个靓女， 系 哇。 佢咪呢个 why not 咁水咗啫， 一巴就刮落去。 你话 no 嘅， 唔 系 仲有话你唔好睇佢啦。如果我哋做，又会搏佢噶啦。佢个靓女好叻噶，佢俾啲身体语言你睇啊， 系 不屑啊， 系 即系俾柠檬你食噶，即系等于嗰个靓女坐喺酒吧，梁振英走埋去啊，想兜搭嗰个女仔， 系 个女仔俾柠檬佢食啊，又谂起个笑话，你知唔知啊？ 又有笑话讲。 啊！梁振英就嗰日闷闷地俾个女仔闷完之后，走咗入去诶 Omi 嗰间酒吧嗰度饮酒。 系系 咁佢啊， 佢叫杯咩饮咧？ 佢唔识叫酒噶嘛？ 哦，唔识叫嘅。 咁人哋佢听到人哋叫 Johnny Walker 嗯。嗯 咁跟住有人叫 Jack Daniel。佢就系识饮茅台咁，咁佢知道去到美国冇茅台噶嘛？ 嗯。 佢系咪同个酒保讲佢话要梁振英？跟住嗰个酒保叻啊！攞支六八九出嚟俾佢饮。 咁六百九系咩嚟噶？ 屎水，我唔知六百九系咩。 咁咪咯？点解？ 你听下佢 个酒吧， 即系酒保好嘢啊，香港嚟噶嘛？佢话梁振英就冇六百九有，你饮唔饮啊？咁，喂大佬啊，你听下我哋啲同事呕心沥血， 系， 我觉得真系佳作嚟噶。你如果睇咗我哋喺 Facebook 度咧。 呢个二次创作 系嘛？呢个二次创作 D 一百二次创作咧，连口型都夹埋噶， 系 即系唔单止配音配得好，连口型都夹埋噶，所以我哋要赞下我哋啲同事，唔系话我哋唔需要妄自菲薄啊，做得好的，而且佢系好。大家如果未有机会咧，已经有几万人睇过啦。如果大家未有机会再睇下咧，你唔好净系听声，你要睇埋我哋嗰个口型嘅配合。直情是配音的是做得很好的那些词要赞啊林德华啊即是我们今朝哈碌了但有些东西都要赞啊这个年轻人昨晚不是回通宵啊你做什么黑眼瞓啊做什么啊昨晚是 Wet 来啦我们的 operator 啊我们听下这个二次创作 No comment 请你上嚟做访问，都知道你冇乜嘢讲噶啦。不如你教翻句你最拿手嘅英文啦。 I cannot comment。 作为一个男人，你可唔可以长啲啊？我意思即系话，可唔可以教翻句长啲嘅英文啊 ？We do not comment。 最长系咁噶啦，唔系嘛 ？I'm not commenting。 唉，听你讲嘢真系攞命，唔怪之得你成日都要走佬，离开香港啦。 Again, I do not comment. 你做特首又搞成咁，教英文又闷，你个人可唔可以做翻件好事啊 ？I cannot. I cannot. 佢点 都几坦白啊？ 佢点会做到好事啊？呢个人，即系坏事啊做尽啊！即系你叫做好事，唔系即系与虎谋皮啊，难于登天。嗱，讲翻林焕光。就希望取消呢个比例代表制，讲翻呢个比例代表制啊！当年主权回归嘅时候，因为民主党当年气势如虹，单议席单票制或者双议席双票制咧，所向无敌。当年啲程介南、陈婉娴连曾玉成输完一次又一次。终于就度一条桥出嚟啦，比例代表制。咁比例代表制系咩东西呢？通常喺欧洲一啲多元文化嘅国家、多元民族嘅国家咧，为咗保障少数权益咧，就所以整咗个比例代表制出嚟。啊，咁啊令到一啲代表少数权益嘅人咧，可以喺低票之下咧，同唔同呢个主流，即系唔系一个主流嘅政治人物咧，都可以进入个议会啊嘛。佢哋谂住哇，你民主党咁搞法。如果回归咗之后啊用乜嘢嗰啲直选议席全部俾你啲民主派立晒㗎。所以决定呢就整个比例代表制。咁终于有喺个比例代表制之下呢係有人得益㗎。初头得益嗰啲人唔系激进派大佬对唔住。你咪睇到啦嗰啲输选极都入唔到去㗎。陈婉娴啊程介南啊曾玉成啊蔡素玉啊陈鉴林啊，呢啲咁嘅拉级啊，全部入晒立法会啦。 入晒咗拉级会咯。啊，喂，而家睇个势头唔同咗啦，喂，突然间嗰啲激进派崛起，啊，有黄毓民，有陈伟业，有快必，啊，有长毛，喂，唔掂喎， 又要改制啦。 啊，而家原来啲共产党即系民建联成为主流，啊，啊，有叶柳啲人出嚟参选，啊。咁搞法唔好啦，改变游戏规则啦，将龙门架降返低佢啦，啊，整返个 单二直单票制。咁算唔算大攻手呢？ 但原来佢哋唔係要求单二直单票制㗎。你睇咗呢样嘢你仲兴啊。嗱，建制派唔係第一次将政府施政困难嘅矛头呢指向比例代表制。支持特首梁振英嘅前部政司钟日杰，呢，這个都唔知钟人家㗎，我话其实呢条友呢英国佬。殖民地官员留在香港，你成日闹啲人勾结外国势力， 即系佢有特别任务嘅，你觉得佢 勾结外国势力啊？梁振英个个都唔听，我听人讲话，佢最听钟毅杰讲噶。嗱，你点知钟毅杰 提携佢噶嘛？ 你点知钟毅杰唔系先去噶？咪搞到香港有咁乱得咁乱咯？你点知啫？嗱，喺去年十一月出版嘅钟毅杰啊，去年十一月出版嘅书籍里边咧，曾经建议单一可转移票制取代比例代表制。但较小型的政党表明反对，而民建联的李慧琼、自由党的田北俊在今个月亦都曾经提过比例代表制需要改革的言论。民主党的主席刘慧卿回应说，政府二十几年来将选举制度改来改去，如今提出是输打赢要，虽然同意可以讨论改革，但长远都是需要实施政党政治，属少数派的人民力量陈伟又表明反对的，批评林焕光没有正视激进力量代表的诉求。建制派方面，民建联的主席谭耀宗对建议持开放态度，但相信2016年立法会选举制度改变不大，改革问题相信会留待2020年立法会选举方法的时候再处理。这样说，如果你要取消比例代表制，冇得倾，你唔好再谂第啲花神啦。一人一票，单议席单票制，好简单嘅啫。啊，一就双议席双票制行过嘅咧，之前仲有取消功能组别，取消分组点 票。 嗱，咁我哋就可以接受咯，就咁简单嘅。咁呢啲拉级讲啲嘢咧，我哋就唔需要你嘅。你知咩叫拉级啊？ 唔知喎。 垃圾 啊你喜欢读正音 啊 拉级啊那些叫做啊林毓华 啊。今天呢是东方的头条呢，我觉得真的很好我只可以用骑呢两个字来去讲。 为什么呢林毓华， 他说有很多老鼠在这个是邮轮码头。我印象之中呢就是当然是一些食肆呢是说呢很旺，然后厨房才有这些老鼠群。而家西九又未曾开嘅，吓咁耐先接待咗一把上下星期三，上个星期三先接咗第一班船，哇佢都冇食屎冇剩，食乜嗰啲老鼠梗系啊，即系食垃圾嘅。 地盘一定有老鼠噶， 有冇嘢食点会有老鼠咧？我 就唔明啦。搞掂啦，地盘有啲工人嗰啲饭盒食完抌咗喺度。 系嗱，咁啊佢手割手。 地盘就系咁噶啦嘛，你冇得讲，呢个系社会问题，呢个都系文字嘅问题咯。啊，即系个水平嘅问题咯，咁地盘就系咁啊，你唔知咩？ 咁咪揾阿梁美芬去搞掂佢咯，咁简单系咪？ 啊， 揾梁美芬去啊？ 梁美芬 啊， 梁美芬去做咩啊？ 捉鼠噶嘛， 佢 识 捉鼠嘛，自己都系老鼠嚟噶。 啊， 捉佢第一个捉埋佢啦。 啊， 捉晒佢嗰啲党友咯。 咁好咯， 全部垃圾嚟嘅。 趁一次过清袋佢啊！ 唉，算啦，唔好再讲啦。嗱，嗰班田北俊咧，自由党嘅党魁田北俊，喂，呢个系咪成日见到佢噶？ 田北俊唔系啊， 佢咧就问人，佢嗰日打完电话嚟 D 一百，同阿小班讲完之后，佢话点听到呢、這个数码收音机嘅？唔系数码收音机咧，系 数码电台 啊，唔系点听到呢个 Internet Radio 啊？ 哦， 互联网台啊， 系 咁啲记者就同佢讲， 系 做咩大班攞部机咪得咯？我而家预备送部机去俾佢，不过佢大把钱。啊！佢应该加入 D 一百咧，做永久会员咧，我送部机俾佢。嗱，佢咧就话自由党部分官员咧视为最难以预测嘅政党，被视为。田北俊又话咧，自由党同特首梁振英咧的而且确系冇乜嘢好倾，但系欢迎十二个局长咧同佢哋咧各自交易。嗱，讲明有台底交易啊！ 只要政府理解他们走的中坚、中产、中小企的三中路线，就不难预计他们的投票取态的了。 嗯， 很简单的，你如果要跟自由党交易，你政府就很简单，你就不要执法。牛丸可以没牛，最重要是这样。 嗯， 食物不可以有标签，有人在食肆食烟不可以拉，有人摆桌子出街不可以拉，有人呃情不可以拉，那你不自由党就什么都可以。 那你不是与民为敌， 自由党没自由的嘛、啊、自由党是与民为敌的、啊、你不知道的吗？那跟着他就说呢、啊、在政改问题上面强调自由党呢，虽然不希望特首选举有筛选，但最后底线也都不想原地踏步，有得选总好过没得选，自由党五票呢政府不用担心，即是说一定跪低。嗱，即系呢啲咪睇到咯。总之，自由党呢、這个咁嘅冇自由嘅自由党咧，就好简单嘅，唯利是图啊！因为佢哋有功能组别嘅选举，只要政府迁就佢哋业界嘅利益嘅话咧，与民为敌嘅话咧， 嗯， 啊剥削呢个消费者权益嘅话咧，佢哋就一定咧支持。啊，所以咧，但系去到意识形态政改呢，就听阿爷讲嘅。听他阿爷啊，听这个中环这个西环讲的，西环叫支持政府，说这件事不用担心，我们实会支持的，就这么简单咯、哦、 公开交心了，真的、 啊、这些不是人来的，这些不是，唉，不是讲人话的人，这些张宇人不是人、啊、田不俊不俊，就这么解，是不俏、啊、有人说你做事做得好啊，林毓华给奖金你，你估计最低都有几最低消费几多钱？ 喂，起码都吓、啊、几嚿水啦吧？头先都俾你吓、啊、要进贡嘅100蚊啦，系咪？ 九巴啲车长咧、啊、良好服务咧， 啊， 俾1893你， 1893 好唔好啊？ 1893千零蚊啊，好啊， 18.93啊！ 咁我就咧，如果系咁咧，我就掟咗啲即系换咗啲硬币，即系掟翻俾佢真系。 今日苹果报咧有啲报道话，巴士公司嘅奖金制度竟然设有彩池制。九巴今年嘅良好服务奖总共2000多个车长得奖，但由于彩池嘅金额少，每名得奖嘅咧净系分到18.93。工会就话呢啲奖金咧系从曾经被投诉嘅车长每月良好服务奖金克扣出嚟嘅。累积一年之后呢，由零投诉嘅车长平均瓜分，批评呢啲系阴质钱、 嗯、 九巴平分嘅额外奖金越少，代表过去一年车长嘅整体表现越好、 嗯、 你有冇听过一啲公司衰到折堕到咁嘅、 嗯、 只有九巴咁折堕嘅呀。嗱、 嗯、 九巴呢加价我都唔好讲啦，删咗先锋又唔好讲啦，随街泊车又唔好讲啦，搞地产搞广告嗰啲又唔好讲啦，佢竟然係罚嗰啲车长，将啲钱呢就摆落个铺度，摆落个铺度嗰度，跟住呢你嗰啲冇俾人投诉嗰啲车长呢，有投诉嗰啲要罚钱，罚咗钱之后呢就分俾冇投诉嗰啲人，所以呢如果你冇投就有个彩池。 不如咁啦，我建议呢，不如呢叫啲员工以后呢就对管理层做错啲咩呢就换咗啲大饼就储住佢。然后呢就每一年就揭一次，就叫啲所有啲管理层喺前面就攞啲大饼出嚟掟佢。 唔係，个问题就话、 啊、 你都有配对呀、 啊啊。 你话罚钱公道、嗯、我当你呀、啊嗯、你车咗俾人投诉你罚钱。你又将啲钱罚俾奖俾嗰啲冇俾人罚钱嗰啲、 嗯， 你公司起码冇乜刻薄攞啲钱出嚟啊！唔好一对一啦， 配对都唔掂、啊， 一配对都系37， 起码一配100啦， 唔系啊，都系37就配对都系，咁 啊 18.93×2咯，你计通计一定计唔到噶，18.93×2系几多啊？你一定唔识啦。但教你啊， 冇计数机入嚟咩？ 点咁大啊？罚钱啊，惊佢 好容易噶咋。教你计心算啦，18.93， 佢咧就会教20蚊×2， 你当佢唔系19×2，但佢19×2都唔识咁最惨系， 咁20蚊×2 38啊嘛， 19×2， 何乸数咁计啊？40蚊就减落嚟啊， 38教紧佢好多事啦。 大班市民教仔就咁教， 减红四纸啊， 系。 咁咪得㗎啦。 我知道。 39蚊减毫四纸係几钱啦、 啊、39蚊减毫四纸38.86。 想你懂计啦，就咁啊，好容易嘅咋，教你心算啊，傻仔。 我谂起琴日你哋嗰两幅相咧，夫妻之骑上去，啊，真系两剂爷就两剂爷，我讲啊， 烧骑嘅， 系烧骑嘅，唉， 你起码一对十啊，一对十咧， 一对一百嘅差唔多。 嗱，我当你一对十有几多？林眼通， 一对十，头先话十八， 而家分十八九，十八九，一对十系几多？ 乘翻十系嘛，咪一百八十， 讲 一百八十九咯。 仲有嗰九毫三咧， 有十八九啊嘛， 一百八十九毫三，乘翻十啊嘛，你话 乘翻十 系啦，一百八十九个三， 唔系啊， 诶点啊？ 你计条数系咁样计噶嘛？ 系 十八个九系配对十啊嘛，即系话呢个一仍然喺度噶嘛， 系 嗰个乘一乘十啊嘛， 咪一百 咁咪二百几蚊咯。 哦，系咩？ 我话咩乘十之后仲要加， 仲要加 翻个一九九三， 明白， 傻仔！ 我以为你话乘翻十啊嘛， 你都系报交通好啦， 系想做翻个专场，唔该晒同事吓，唔该。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啊！时间早上9:30，系啦，呢分钟咧继续又话通下，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跟进翻啦，较早前呢个丁九桥向翻九龙方向啊，桥面中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吓，不过咧依然有啲车龙噶，咁啊大榄隧道出口位排翻去嗰度噶，咁亦都受到意外影响，咁啊现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上丁九桥嘅支路咧继续比较车多噶，龙尾后边嘅浪翠苑塞紧车要忍让啦吓。另外早前系啦，咁啊多谢呢个听众爆料啦，咁啊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深水埗长沙环道向翻美孚方向近呢个南昌街对开一段中慢线咧，要暂时封闭噶。咁去到嗰度咧，留意翻啲临时路牌指示咯。好，港岛区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排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城市花园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咧，车龙短翻啲啦，只系去到马会大楼啫。落湾仔去到管道口，无需要间封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上环消防局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咧，排翻去果栏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同埋大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啦。哇！近排嗰啲金价咧吓，咪跌翻啲，咁啊好多人咧吓，啊都系抢金，不过咧系抢购金啊！最近嗰啲咩咧兴咩咧？哇！抢冬虫草啊！咁啊梗系啦，平均9000蚊至到18000蚊啊，两个不等，所以近排好多人去抢。唉，琴日咧呢个弥敦道就有啦，两个蒙面劫匪啊，咁啊走咗去一间啊深融海味铺嗰度。哇！二话不说啦，就抢走5樽嘅价值41万嘅冬虫草，咁啊，然后跳上呢个 van 仔，啊，临跳上车之前呢，啊，因为嗰个职员喺门口惊啊，大声嗌求救啦，啊，点知啊，俾呢个凶狠嘅贼咧，唉，斩伤咗佢，咁啊，好彩就唔系好大件事啊，吓。啊！呢、這个 Madam 啊，负责调查 Madam 都形容啊，哎，匪徒啊，相当凶狠啊！啊，咁啊，但系唔知会唔会啊，整翻几架警车啊？除咗开下嗰啲弥敦道金行之外咧，吓啊，嗰啲深融海味铺啦，唔该驻足兵马啦，吓系啊，慎防万一都稳阵啲。咁啊，现时温度咧28度啊，相对湿度93%，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啊10至到呢个45，咁啊属于轻微至到中等，路边监测站咧就45至65啊，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咁啊吹和缓至到东南风，初时咧风势清劲嘅吓。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系咧两仔爷仲有冇特别吩咐咧吓？冇乜嘢啦，佢哋睇緊嘢，唔好理佢啦。好啦，揸緊車嗰位请緊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一分钟眼康精灵最高清。眼科专科许用南医生， 点解会成个流眼水噶？ 如果只眼受到刺激，例如情绪起伏啊、心情唔好啊，会流眼水啦。但有啲原因，例如咧眼皮唔正常，例如眼皮松弛啦、眼皮内翻啦，或者盗毛咧，咁呢啲会刺激到只眼睛都会流眼水嘅。但系除咗受刺激之外咧，原来泪管闭塞或者泪管出现毛病，亦都可以导致流眼水。例如泪孔窄得滞啦、塞咗啦，或者泪管直情有闭塞啦，咁呢啲情况咧都好容易令到只眼流眼水嘅。我哋唔好唔记得，原来只眼有阵时都会发炎嘅。如果只眼发炎啊、细菌感染啊、或者系红眼症啊、红膜炎诸如此类嘅话咧，其实都会刺激到眼睛咧不断咁流眼水。咁所以如果发觉对眼咧成日无缘无故都流眼水，咁其实就应该尽快睇医生检查清楚究竟咩原因，对症下药。譬如系一啲发炎而导致嘅话咧，就要用药啦。如果系一啲眼皮嘅毛病或者泪管闭塞嘅话咧，咁我哋就可能需要做一啲手术去矫正流眼水嘅情况。 眼康精灵最高清环节，逢星期一中午12点，开心快活人节目内播出。 外国人都相信香港。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香港人表达意见会走上街。 Hong Kong has a strong tradition of free speech. 香港有好稳固嘅言论自由。 要守护香港继续成为一个自由开放嘅城市，只可以靠我哋自己。 绝对唔可以俾一啲人净系识讲。 I cannot comment. 评论。Do not comment. We do not comment. I'm not commenting on any case. 破坏我哋嘅希望，蚕食我哋嘅未来。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认同我哋嘅理念，加入 D 一百成为自己友。 各位自己友， 作出无偿嘅捐款嚟支持我哋进行免费广播，俾更多人听到。 快啲去 D 一百 .net 下载，或者去全港九新界嘅759阿信屋攞登记表格。越多人做 D 一百自己友，我哋就越大声。 喂，有货到！ 哇，楼上个位又是炸猪扒啊！ 唉，楼下条肠，我哋主人近排失恋，日日匿喺房嗰度食埋啲垃圾，系咁噶啦。 佢平时食无定时，欠缺睡眠，满面暗疮，口气似放屁，有拖怕期啊！ 有预期嘅试下 Shake Can 百分百纯天然蔬果正能元素同绿色元素健康饮料啦！ 大人细路一日一杯，排毒 easy， 我哋肠胃梗 beauty 啦！ 快啲叫主人去尖沙咀嘉年威乐道37号地铺，或者打2886889999订购都得噶。 六月尾前仲买一送一，或者买一盒送韩国 Doctor Bio Too Long 快速增长睫毛精华添啊！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嘅话咧，系不可能不犯法。 佢哋要以违法行动威迫中央同埋特区政府。呢啲我哋九龙社团联会同埋港大香港主流民意系反对嘅。 联会亦就民众关心嘅大事，仗义执言，谴责危害社会安定繁荣嘅行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9:38，大班有个譬如，睇下你听嗰啲，又睇下你讲系觉得系边啲人讲，同埋讲得有冇道理吓。佢话咧系行政会议嘅系非官守员咧，佢哋嘅政治角色咧已经起咗转变啦。如果用呢个商业机构嘅董事局嚟做比较咧，局长就系执行董事，非官守员咧就系非执行董事。佢话呢种关系咧系算系最贴切啦。你又系咪好贴切咧？ 张志刚讲啦，你使唔使讲埋啲狗讲嘅嘢？喂，再拉级抌落拉级， 掉佢 拉级桶里边。 唉，真系。 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咧就坚决反对标准工时立法，今日刊登咗咧广告嘅 全版啊！ 我哋系关注民生同埋香港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嘅中小企业代表，坚决反对标准工时立法，有以下嘅理据。点咩理据咧？林毓华，第一就维护香港自由经济同埋发展，中小企业咧而家面对内外经济环境不明朗嘅困扰，加上租金高企、最低工资嘅影响，令到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如果標準工時立法，必定進一步打擊整個自由經濟體系，激發通脹，同埋導致勞動力嚴重不足，甚至社會勢將面對一連串中小企倒閉同埋失業潮等衝擊。標準工時立法咧，第二點就係將迫使低技術工人兼職臨時工，或者一個人做兩份工嚟補充收入嘅不足，嚴重影響生活嘅素質。第三，避免損害勞資關係，或一工時立法會立法咗之後咧，會扭曲而家現行之有效嘅勞資模式，企業為求存啊，將會被迫聘請臨時工同埋兼職，甚至使用兩班制或者多班制嘅對策。第四，立法並非解決方法，由於各行各業嘅性質唔同，例如教師、保險業、地產經紀、專業人士、經常出差出國嘅職業，以及以佣金計算薪金嘅僱員等等，根本冇可能定立劃一嘅標準工時。就呼籲各行業團體同埋商會加強僱主同埋僱員溝通，促進呢個所謂作息平衡，提升和諧，以致共贏。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經過多次討論之後，一致反對標準工時立法，並議決在報章刊登聯署聲明。 你一聲反對，我就三聲反對，反對，反對佢嘅反對。 我當呢個係立法會議員嘅發言啦。呢、這個一係就方剛，一般嚟講喺立法會咧，如果發表啲聲明咧，一係就方剛，一係就係大口狗梁君彥。我通常就會咁駁佢噶啦。第一，維護香港自由經濟同埋發展中小企現時面對內外經濟環境不明朗困擾，加上租金高企、最低工資嘅影響，以及經營成本大幅上升，如果標準工時立法一定進一步打擊整個自由經濟體系，激發通脹和導致勞動力嚴重不足，甚至社會勢將面對一連串中小企業倒閉及失業潮等衝擊。我就說梁君彥，你不要說得出就說啦，你說的這一點好像熟口熟面，在最低工時在這個食物標籤的時候你們都說過会激发通胀，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甚至社会面对一连串中小企业倒闭和失业潮等冲击。喂，最低工资立了法之后，禁烟立了法之后，食物标签法立了法之后，我都不同你张宇人不是人计数了，又说这 supermarket 呢即刻都架空晒了。喂，你又在那里车大炮，又在那里危言耸听。喂，这一招不行了，狼来了啦，大口狗。咁第二，避免影響工人生計，話標準工時將迫使低技術工人兼職臨時工，又或者一個人做兩份工嚟補充收入嘅不足，嚴重影響生活嘅質素。標準工時嘅意思咧，就唔係話限住工人做八個鐘就一定要放工，好簡單嘅啫。即是你要補水咯，就咁簡單。而家你冇水補啊嘛，有咗標準工時之後你要補水， 即係唔使撲兩份啊嘛。 我話俾你聽，呢樣嘢對我哋 D100 影響最大，因為我哋 D100 啲員工咧，老實講，即係一日咧唔止做八個鐘嘅，我哋都願意付出呢個代價。講完，第三，避免損害勞資關係，呢個仲過癮。或一工時嘅立法咧，就會扭曲而家持之有效嘅勞資模式。 梗系啦，而家啲劳工系俾人压迫噶嘛。 我又会话大口狗，而家嗰个模式就剥削啊嘛，你想继续剥削落去啫嘛。企业话求存咧，将会逼请呢个临时工同埋兼职，甚至用两班制或者多班制嘅政策对策，咁有乜问题啊？你可以做嘅，你班资本家，我唔理你中小企好乜好，每个人做生意唯利是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你要做，你已经做咗啦， 做紧添啦， 咁又唔使讲话要立咗法你先做，你估你可以开善堂咩？咁第四条，各行各业嘅性质唔同，例如教师、保险业、地产经纪、专业人士、经常出差出国嘅职业，以及以佣金计算薪金嘅雇员，都唔可以定立划一标准工时。啱，讲得啱，拍手掌。所以立法。一定有豁免的嘛，就不要讲埋啲废话啦。你咁叻，你点解唔出个广告？点解你唔出个广告喐呢个地产佬？你租金贵，你唔敢出声。大石砸死蟹，你唔敢出声。金若寒蝉。而家你 工人的权益呢你就大声夹恶啊，咁唔好做咯。 佢都有第一句有讲㗎，加上租金高企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因素嚟㗎。 咁你喐嗰啲租金囉，点解要喐嗰啲工人啫，咁咪讲完囉，又系讲完啦。 好恰㗎嘛， 嘥时间好恰囉。唉，讲返个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啦。呢间学校嘅创办人呢曾经喺创办呢间学校呢就话呢间学校创办嘅嘢 ,not for money。Not for money， 即系唔系为利是图。 你个 N 音可唔可以读清楚啲咧？你唔好读个 L 音好唔好啊 ？Not N O T 啊，系啊，唔系 not 啊，唔系 not 啊吓。 Not 我呢啲先系正音啊，你搞错。Not for money。 OK。 你都唔识英文嘅，所以话你都唔知咩叫音。你系边个乡下？你苏格兰啊？ 我乡下系潮州啊。 咁你教人讲英文吓？你英格兰呢个苏格兰咧？ 我哋系学校教我哋读嗰啲， 我 系叫做系英女王嘅英文。 我爱尔兰。 Queen's English。 我爱尔兰嚟嘅。 OK。 我爱尔兰嚟嘅，阿哥静音， 你唔系启德基层嚟嘅咩？ 瞓觉啊，静音，我爱尔兰音，我澳洲音，美国音得唔得？苏联英文音得唔得？ 我哋网上嘅朋友话咧，唔点读都冇所谓，最紧要沟通到。 Not for money， 呢个美国音嚟嘅。Not for money， 嗱，我而家话俾你听。咁而家咧就好简单啦，圣士提反咧，尤其是啲名校咧。为了只是收回啲自己有所以呢就要直接就唔中人派啲穷人去间学校度读。咁呢反对转直资嘅有前校监杨简焕珠好人一名有一个牧师一个教会人士同埋一个独立人士。佢哋都反对啊圣士提反呢转直资嘅。支持直资呢总共有十个人。五个圣公会的代表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教会他们办学不是有教无类的吗有新任的校监兼校董会的主席王凤仪还有一个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为什么马时亨又圣士提反女校关女士呢很有可能他的千金在那里读他是家长咁有理大嘅副校长阮增焕奇，有校长成杰端， 咁而家投票结果系点啫？ 一个旧新代表，咁你唔使投啊！喂，而家十个支持，四个反对， 咁就赢硬。 咁呢个马时亨平时咧，就成日扮到咧，即系扮到点啊？又讲宗教啊，又讲你讲自己穷人点样出生啊？点样？个舅父养大佢啊，佢舅父就叫做曾，唔系曾近明啊，系曾咩荣啊，系嗰个因啊曾志伟 嘅爹哋 啊， 曾志伟爹哋吓， 以前警察队嘅，警察足球队嘅教练啊，就走咗佬去台湾噶啦，就讲到当年佢点样惨法全靠舅父供去读书，咁先有今日，咁你而家有今日咧，呢人咪出埋喺自己嘅阶层咯。曾启荣出卖自己阶层咁而家咧巴闭啦，又讲下自己点样搵大钱净系卖咗个元气寿司都赚咗几千万咁你啊大把钱供啲仔女读书，人啲穷人，你唔谂下你当年如果唔系有你舅父照顾你，你都入唔到新法啦。当年新法收几廿蚊个月噶，官校收十几蚊，佢收几廿蚊噶。喂，你就唔会入到港大啦，虽然你系。冇安南毕业咁，但係个问题你做唔到官啦，你就唔好好似今时今日财大气粗走出嚟噏得出就噏啦，即係其他人我唔理你，马时亨唔好成日走出嚟扮正义，喂，讲到自己哇正义化身，咁你淨係喺呢个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校董会私有化嘅取态上边，你已经咪出卖咗自己阶层啦，以后唔好听呢个马时亨狗噏啦，我话俾你听嗱。圣士提反女中和附属小学由今年三月起就转制展开这个咨询，去到现在为止总共举办了30场咨询会，但是校董会至今最少有四个疑问未解决的，哪四个疑问呢？包括怎样运用学费收入的财务预算，校舍里面的古迹保育费高昂怎样善后，兴建新教学大楼的计划的详情，以及怎样确保教师团队稳定和的质素。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和小学早前公布转制的时候 就未来会不会贵族化问题回应，包括将学费由36,000元去到42,000元，减至中学每年35,000，小学呢就30,000。对于有钱人，好像马时亨这样的人来讲，平时大饮大食这样的人来讲，喂，42,000和35,000呢就没分别的。但对于穷人来讲，35,000你有没有钱给？我问你，林毓华，你是一个地铁的车长，一个月给你搵到12,000，有个女叻女入到呢个圣士提反女校，而家话俾你听就系算直资啦，要交35,000学费啦，啊，即系3,500一个月啦，有冇钱俾你估？ 仲要考到入去，佢话有呢个系减免噶嘛？ 讲下噶咋，你唔好当真啦，仲有标签效应 啊？唔系噶嘛？ 梗系有啦， 嗰个佢系嗰啲系喂，嗰啲系私隐嚟噶嘛？ 咩私隐啊？系人都知啦，你老豆做咩啊？我揸地铁噶。乜咁多钱嘅？梗系你梗系有资助啦。哦，即系我贴俾你啦咁。 哦， 啊，同我玩书包，多口啊！我哋而家暑假去滑雪，你去唔去啊？啊，如果你去肯帮我执波鞋啊？ 所以大班啊，我又要申报利益啦。我啊曾经咧出席过呢个系圣士提反女校的是一啲嘅校长，嗰啲系叫做咩啊？持份者嘅咨询讨论会。喂，根据校方讲，同你讲都完全系唔同噶。 啊， 即系咧，如果你嗰个学费系有呢个系减免嘅时候咧，你将来参加学校其他活动咧，亦有同样比份嘅系减免。 而家做得好好地，圣士提反本身已经系名校嚟，你改嚟做咩？喂，夏鼎基有个名言。嗰架车行得唔好搞佢啦，大佬。第二样嘢，你就算资助都系得30%嘅，即系将佢规范咗，最多俾30%嘅穷人去读呢间学校。而家圣士提反好简单，啊，跟住个制度，我唔理你屋企有钱冇钱，冇个成分喺度，多多人都可以，你可以100%穷人又得，100%有钱人都得。OK， 跟个制度去入去，但系将来咧就俾得起钱嘅人，起码要占70%。俾唔起钱啲人咧就得30%，望门轻叹，咪讲完啦啊！同埋我而家批评嘅咧就系呢个马时亨啊，平时咧就冷正义啊，正义化身啊，去到呢啲咁嘅阶级嘅嘢，又唔系企喺高墙嗰边。林毓华，你唔系你申报利益啊？咁你有冇？你唔系帮人做公关噶嘛？ 唔系，我主持，我主持嗰个系讨论会啫嘛。 有咩人工噶？ 有， 咁咪申报咯， 咪申报咗咯，咪申报咗咯。 咁边个俾钱你噶？ 边个俾钱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 咁梗系学校俾啦，即系支持私有化嗰人俾你噶嘛？ 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因为系一个中介公司吓， 一 推迟我噶。 咁你呢个名义咪要申报咯，所以唔可以表达意见呢度。 申报咗啦，我 唔可以表达意见。 冇意见，我补充资料啫嘛。 冇乜补充，我已经话俾你听，30%顶笼啊，跟住咧望门轻叹，跟住变咗贵族学校之后咧，你就唔会去读噶啦。你我都唔鼓励啲穷人去读。因为有咗阶级喺度，自惨认为。OK， 啊，讲完啦，人哋就放暑假，就放圣诞假，去咗瑞士滑雪嘅，好似马生啲女咁。啊，你个车长个女，你估你入咗圣士提反，但系转咗直资之后，你暑假要做咩？去工厂做咯。啊，去大快活做咯，去麦当劳做咯。唉。 阿媽，你咁講又，我覺得又真係有啲問題。 哎，你唔講得，我都話你唔講得。 我係講嘅係話，你好似係批死咗啲人嘅出身，即係話如果佢嘅屋企嘅背景咧，就會係令到佢將來咧係冇呢個係向上移動嘅。 唔 係 啊，你將個門撐細咗啊！本來嗰度門好大嘅，本來有好多地方收留佢哋嘅，可以令佢哋脫貧嘅。而家話俾你聽啊，呢啲學校唔收你啦，買少見少啦。嗱，我以前讀小學嗰時，你包括你閣下在內。你只要成績好，我同你都唔係考試叻嗰啲人啦。我最近講個笑話，我哋兩個都讀書叻，乜考試唔叻？有啲人考試叻， 我哋兩個都唔叻。 OK， 喂，以前你叻嘅，你可以入拔萃，你可以入納沙，你可以入聖保羅，你可以入華人，你可以入聖士提反。 做插班生好難㗎， 而家咧唔係啊，小學會考之後派去㗎，我哋全部都係㗎。對唔住，全部都咁嘅排位，可以入去伊麗莎白嗰陣名校啦。你可以去英皇、黃隱 现在全部一转了直资，大部分这些开始转直资了，圣保罗那些差不多含了直资了，开始同样有圣保罗三个字那些都跟住喂英皇那些又要缩班了那个门口咪越来越细咯，校个学位咪越来越少咯。林毓华个机会咪唔平等咯。 直资啊，点会点会缩班啊？梗系加班啦。 唔系啊，我英皇缩班啊。OK 嗱，嗰啲唔转直资嗰啲缩班。教会嗰啲咧就转直资。 咁你咪讲出咗嗰个真相咧，就系当如果个办学团体想用唔同嘅方式去办学嘅时候咧，如果你系想提供多啲嘅学位俾个区内或者全港性嘅就系唔同咗噶嘛？而家嘅分，而家所谓啲分咧系分校区噶嘛？但系当你如果直资嘅时候，佢系全港都可以惠及。 你有钱就得啦，吓、啊！你有钱梗系得啦，有钱去美国读都得。佢哋嗰个区好大噶，有钱咧系环球噶，好似我哋咁啊，高博啊，全世界咩学校你都可以拣。如果有钱，林毓华你真系嘥气啦，嘥gas啦。OK， 呢个一定有标签效应噶。你啊坐 low 屎翻工，人哋问你坐咩车，你就话俾人听我 坐 Daimler 咯， 坐 Daimler 系咯，坐 Daimler 唔好失礼啊。 巴士啊嘛， 系咯，好失礼你啊， 梗系失礼啦。 Daimler，识唔识咩叫 Daimler？ 你架车坐几多人啊？ 我坐架车梗犀利，百几二百人噶、 啊， 真系。 啊，唔系咯，讲完啦，林毓华，点知啊？一日载四百五六百万人添，真系。你着到咩鞋啊？林毓华？ 着对咩鞋？呢、這个叫系系英国出嘅， 英国出 系、英国产嘅， 大陆做啊嘛， 唔知喎、 我着嗰对飞甩鸡毛，你有冇踩埋嚟啊？嗱，而家话俾你听啊，你脚板踩 飞甩鸡毛都系喺大陆冚啊冚啊，真系 脚板踩我脚底啊！你脚底我哋以前最兴噶啦，你脚底踩我脚面啊！ 你小学鸡， 以后就唔系啊！你对烂鞋踩我对靓鞋啊！林毓华，所以我话俾你听啊，做人呢有一个平等机会嘛。你而家玩呢啲咁嘅直资，即我都唔紧要，我唔系反对，但我就觉得我睇到马时亨，我就觉得核突咁解啫，即系非常非常非常核突啫。所以咧嗱，冇嘢噶，啲记者系贪心噶，好简单，你睇到噶嗱，好似我讲嗰条桥咁，嗱，我而家讲起嗰条桥就兴噶啦，嗰条叫做 Bridge 记，桥门叫做 桥门。 喂，你喺立法会起条天桥过去海都，七千几万就你班立法会要行少几步，跟住你知唔知搵人打电话俾我班民主派议员啊？ 点讲啊？ 佢大班有苦你不知啊，嗰个宪制问题啊。 有咩宪制问题啊？ 因为我哋立法会议员，我哋立法行政机构分开噶，我哋喺度无障碍通道啊。第一，第二有个宪制问题，唔可以叫呢立法会嚟立法会啲人行去政府总部嗰边噶。喂，嗰啲残疾人士，佢要经政府总部，经呢个中信过去政府总部，再经政府总部行去立法会，有咩问题呢？ 系啊， 咁就牵涉个咩政制问题、宪制问题？你咁叻立法会咪议员，我本来唔写啊，再写多篇。你牵涉到宪制问题，你唔好行咯，你行出街咯。咩事啊？咁跟住抬啲残疾人士出嚟啦，无障碍通道。咁你冇啲残疾人士行到经政府总部嚟，你立法会又牵涉到咩政制问题呢？我经过嗰、那个，原来佢话俾我哋听啊，佢仲犀利过史诺登佢呢班友。佢话俾咧，我哋呢嗰啲残疾人士嗰啲人咧，去见立法会员，如果要经过总部政府总部咧，会洗脑噶。 荒谬啫！ 唔系，即系离唔离谱啦？我收到我咁嘅电话，你知唔知啊？礼拜五嗰日 系 啊，有 佢以为咁样嘅论据可以说服到你咩？佢系咪傻噶？佢一系 唔系？我咪搵白痴。诶，佢话唔好讲，我系中间人嚟噶。嗱，你唔好闹我啊！ 哦，中间人 不，你要不杀呢个咩啊 ？Messenger 啊！不过呢，我话老友记啊，佢话有啲人以为我同你有偈倾，叫我讲俾你听啊，走唔切啊，大佬你有 喂？实情咧，有条咁嘅桥咧，系行多咗路噶。 我咪仲兴啊！ 行多咗路啊，真系噶！ 我火屎啊！ 你行过对面马路啫嘛，就系、是、真系嗰行过对面马路啫嘛。 唔系啊，佢一又攞残疾人士出嚟啊，无障碍通道嘅起条，不知所谓嗱。所以我哋作为一个选民，你唔出声唔得，因为啲记者点解唔出声？我话唔系俾你听，因为佢哋有份去海都食饭啊嘛，班记者好、多嘢啲记者唔出声噶。佢哋本身咧，我哋而家啲传媒工作者咧。好似你一样，你又走去俾人请你去做个主持人，佢咪有个间接嘅利益收获咯。唉， 大班呢个唔系笑话，真事嚟嘅。雷曼兄弟嘅时候，我都代表啲银行去主持呢啲咁样嘅系 我唔话你。 咁嗰啲人都问我， 喂，你帮边个啊？边个出粮？我有粮出，咁我就话咧，当呢个讨论会完嘅时候，你就知道我帮边个啦。我使乜帮我？做中制，佢请我就系我会中立去主持嗰个讨论会啊嘛。 我有个老友咧，就专门帮人写嘢嘅，你叫写乜都得。 吓， 有人话佢冇粮啊，冇粮汁，出埋自己粮汁。佢话唔系啊，我有粮资噶。我冇良知点写啊？有良出咁解，有良知啊！ 有良知 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